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我哋啲奪命撈鬆嘅聽眾咧，就好鬼鬼馬嘅，即係嗰啲留言咧，就咧頭先咧就話有一個叫做 Doctor S Ho H O L E， 我係講 Doctor Ho H O 啊，大佬唔係 H O L E， 大家就唔好夾硬咧嚟歪曲我嘅原意。咁跟住有個人就話咧送佢炸的D I C K， 我話送佢炸得。 又好又剔信片， 即係證明佢哋班友仔都係幸災樂禍啊！都係 慘啊！真 係，係人哋已經咁慘啦，係嘛？即係要胡偉忠60岁都要出翻嚟做，唔知做乜啦，當然係嘛？為咗養嗰3个工人， 佢話佢愛回家， 啊無線拍劇咯。 不如咁啦 ，cross over 霸王花，霸王花愛回家幾好 啊！好啊，跑嚟跑去龍君如嗰啲， 同阿吳君如啊，出翻大係嘛？ 咪就係咯，叫阿陳國強幫幫手係咪啊？ 好似霸王花仲有曹查理㗎，有冇㗎？ 唔知有冇，應該都有。 有啊，好似有阿錦啊，好似阿。啊！邊個馮瑞凡嘅好似有嘅， 都係嗰啲啦，精裝追女仔嘅班底啦， 班底係啊。咁咧就多謝翻啲聽眾先啦。咁今晚好似特別多啲人， 係啊，多咗啦，今晚捐錢 好咯， 多謝大家先。 即係有啊，呢個 唔同啲嘅有， 唔係我關我識佢個朵，你知唔知啊？ 我知 嗰度， 佢正義哥嘛， 正義哥啊， 係啊，記得你個朵添， 支持正義哥。 係，我覺得最好笑，我先睇到。 炸得正義哥， 我記得有 炸得啊， 炸得正義哥。 但係有一個叫做希土， 希土 係啦，有位阿聽眾阿 David 留言咧， 唔知係咩嚟？我當時話咩叫希土？ 佢話冇希土都有3000几人都唔錯。 即係4000 係咪？如果唔係行內，即係聽開節目嘅圍內就唔知係講乜嘅。咁我哋成日都話咧，啊土伯咧就有1000个hater嘅， 第 一次咧，土伯喺度咧坐底咧就會比正常嘅聽眾咧係多1000个嘅。咁啊 ，David 咧就話咧，稀土即係土伯 hater 嘅簡稱，唔係貴重金屬，即係唔係做 你唔係稀土， 係啦，係稀 土 ，hate 阿土， 係。 而咧佢話冇咗稀土嘅1000咧，都有3380，即係。證明今晚咧就兩位嘅叫助力就相當犀利啦，咁樣。 個題目啫，唔關事，多謝肥平啫。 我哋題目冇肥平嘅 喎，係佢冇講喎，林鄭要佢講嘅題目。 好啦，嗱，翻嚟就講翻啲冇咁開心嘅嘢啦，真係。 係好灰啊呢個。 灰啊！咁咧今日咧就發展局偉麟咧就終於公布呢個明日大嶼嘅瘋狂基建計劃。 嗯。 咁咧就第一階段啊，嗱，而家講緊就冇10000亿，係6240亿， 嗯， 6240。 但系嗱，你话算啦，你话呢个 唔计未啊，喜灵洲填海乜都 冇讲 啊，净系交耳洲同埋基建啫。 喂，净系呢个研究费用啊，咨询研究费啊，5亿。 其实使乜研究咧？ 即系我唔知道嗱，唔系呢样嘢都已经大家内定晒。 系咯，点内定？ 即系我觉得系，点解你咁啊都可以开多条数出嚟咧？ 最多咪5毫。你会5亿咧？ 嗱，我唔系我个问题，嗱，我唔系讲笑，我而家首先想问一样嘢。你既然已經批咗呢個撥款去做呢一樣嘢啦，咁一定就喺事前已經研究好啦。你可能 correct me if I'm wrong，你唔同意你就話俾我聽。咁你如果能夠撥咗呢個錢啦，嗱，我用一啲好低能嘅，譬如我就用我自己公司啦，好而家大家嚟申請呢個撥款 ，OK？ 咁你一定就應該同我講得好清楚，我哋嘅 A B C D E 步驟係做乜乜乜乜。 然之後你一定係做咗研究，你做咗你自己各樣嘅譬如你要需要幾多人手，你需要個開支，你需要達到啲乜嘢，即係我哋會有一條 timeline， 幾時交乜交乜，係咪？咁而家 otherwise 我唔會批個六千幾億俾你㗎嘛，即係連六蚊我都唔會俾你，因為喂我點知你做咩呀？既然而家我係揸住個公帑，我批錢俾你㗎，我如果係冇任何呢啲 groundworks， 我冇一個understanding 去支持我呢個撥款嘅，我點解會俾錢呢？嗱，因為即係你可以唔同意，不過我真係咁諗。呢個第一，你等佢講埋先，唔好駁我。 正常嘅諗法 係。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係研究都要俾五億。咁好啦，咁我個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喺如果我研究完出嚟翻嚟發現咧唔得嘅喎，即係嗱，譬如我就 challenge 你啦，喂 Lens。唔係喎， 做唔到兩樣嘢。 係啦，喂，你即係你交翻嚟嘅 proposal， 我就會話喂，依樣唔得，嗰樣唔得，嗰樣唔得，咁我就開始咧就翻埋位再做過，係咪？咁呢個好正常嘛。咁點解我又會批咗六千幾億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 其實呢個係東北發展翻版啫嘛。 咁即係究竟你完全本末倒置咯？批咗呢個錢，然之後再去研究，研究乜嘢？ 即係浪費個研究費。你做咗先，即係啱個人執行唔到先研究啊嘛。 即係我會覺得好犀利咯！你連咁樣都可以攝埋去，而又仲係啦，食即係連嗰一下都要舐埋，都要食多次。 同埋佢唔知佢話即係之前係批即係筆錢咧，仲會包埋所謂環保。佢有咩先話先保育後發展啊嘛？佢呢嚿錢就撥埋去做埋保育先發展啊嘛。如果你唔批呢嚿錢，就是、你班人唔顧環境。唔做研究就繼續即係只有叫做盲目反對啊嘛。 咁我唔了解啦。 好啦， 阿專家嚟講啦。 專家嚟講解嘅少年，你太年輕啦。 OK， 睇得出睇得出。 首先呢啲叫做補習老師性侵女學生嘅技巧。 點啊？第一招。 第一招就梗係咧，嗱叔叔幫你做身體檢查。 我唔係攰啊，寫字攰啦。 幫你捻膊頭。最近判咗嗰個罪名成立嗰個七十歲嗰個補習老師咪就係咁咯。嗰個十五歲嘅少女免費補習先。 先免費。 先免費補習，然後跟住嚟我屋企攰啦，就捻膊頭先。 按摩先。 捻完膊頭之後就話：咦，你兩邊大細唔對稱噃？ 邊邊大細啊？隻眼係嘛？ 唔使講啦，呢啲嘅，我幫你幫助你發育咁樣。 哦。 嗱，你諗下，佢係一步一步引你入局噶嘛？佢唔會係一開波就話我要性侵你噶嘛？ 我 知啊，你會反抗噶嘛？ 我知 道。你而家佢根本上以往做基建，你頭先講得啱啦，新機場基建，你有曬成個 master plan。我要十大工程，包括呢個三號幹線，包括呢個青馬大橋，包括大嶼山環湖公路，包括埋呢、這個赤鱲角填海，呢、這個人工島。好啦，然後就大家十大工程去睇曬，成個 master plan， 再有一個財務安排，嗰啲錢點嚟？幾多少錢係借嘅？幾多少錢係公帑嘅？幾多少錢係融資嘅？有還款期係幾多少？回報率係幾多少？當時係直情有一個叫機場財務安排嘅小組，同埋有一個叫做機場諮詢委員會，機資委，好多左佬都坐喺呢個機資委嗰度，去睇住呢啲機場工程。呢、這個就係我哋認識嘅其中一個所謂玫瑰園計劃，喺我哋認董事以嚟最大規模嘅基建， 係 玫瑰園計劃。結果 understanding， 唔、 嗯、 單止冇超支， 少錢， 九七年英國佬撤退嗰陣時， 仲單一計，仲有錢。 當時大陸佬老平就話車毀人亡，用曬香港嘅錢，結果唔單止冇用曬之餘，仲要用少咗。 係啊， 咁你一批嗰陣時咧，你係成個 budget 去批嘅。 係啊， 咁佢而家點解用咗呢個性侵補習老師嘅方法呢？就是、先 engage 咗你，俾咗五億。 我知道，即係拖咗你入去先。 好啦，你話呢五億做完，你唔批咧，佢就會話：咁你對納税人唔住喎。 No， 使用咗都。嗱，我明白，我明白，我完全明白。即係其實咧，佢就係逐忽割啊嘛。好啊，我知道。咁但 特登唔 provide 個 picture 俾你。咁 if so， 咁點解喺呢個 stage 裏邊就有呢個六千幾億出現呢 ？If 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我係逐忽拉你埋嚟啊嘛。咁如果我逐忽拉你埋嚟，咁我咪就係話 ，OK， 而家好啦，我而家就俾五億你，你去交個研究，即係可行性研究報告俾我。而喺入面咧，我就係要你有曬個 timeline， 你有啲個 master plan everything， 咁我先至會再 further 同你坐喺度傾嘛。但係而家你調轉，我依左手又俾五億，右手又俾六千幾，咁你根本其實咧就係揾路襯咯。 少年， 即係你開條數出嚟，你都有啲 sense 嘛？你完全真係， 佢唔係冇 sense， 識講， 佢係全部充滿政治計算。點解咧？除咗用呢個性侵做呢個比喻之外， 就是佢嗰個根本唔係一個 budget constraint 嗱，你頭先我哋所理解嘅公務工程，係用財務去控制嘅，財務控制即係話咧，我嘅 budget 我就係用100蚊嘅啫，我做呢個工程，咁咧 contingency 分咧係2000蚊，係要非必要咧都冇辦法 動 先至動用嘅， 動用係啊， 因為嗰2000蚊就唔用得，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一般做工程咧，咁呢個 hard budget 即係話係唔可以超越呢個上限， 係封頂嘅， 係封頂嘅，大家留意一下我哋由機鐵到青馬大橋。到而家嘅南港島呢個沙中線， 全部追加撥款， 全部要追加撥款，根本已經唔係一個叫做 hard budget constraint。 明白，我明白。 嗰6000多億嗱，你頭先留意一下佢個記者會，嗰個係估算造價， 初步估算， 明白， 係初步估算。 咁但係嗱，我都係仲係講緊嗰樣嘢啊。你就算係要撥呢一樣嘢，你都要交條單出嚟。 佢交咗咯，佢咪話嗰6240億。個估算，佢就令到自己有最大嘅空間。 我知道啊，咁但係佢又唔使 cap 個 ceiling， 又唔使 cap， 係咪啊？ 係啦，以前我哋好簡單啫嘛，等於我哋揾人裝修，我就話俾你聽，裝修佬，嗱，我而家 budget 就係50萬嘅啫，你連乜嘢連工包料，你幫我搞掂曬佢啦。 我唔知你咁多，你唔好搞啊！ 你唔可以話因為邊個走咗唔離開工，又有五日落雨， 又或者咧，即係喂啲地板加價， 係啊，關我 事，你 嘅問題先搞掂， 係你嘅問題，係啦，我俾你就係50萬，你賺你蝕都係50萬噶啦。如果你叻嘅快員工嘅，你咪賺多啲咯。 係啊，咁你咪即係 cut 少啲工人咧，或者你可以自己落場做㗎。 但你而家留意下，而家根本上。政府嘅工程管控制，你話俾我聽，6000億都係假嘅。 佢話而家用而家嘅數去比啊嘛， 佢用舊年九月去比。第一、第二，根本佢嘅工程控制係失控啊！ 係絕對，而家已經全部工程都睇到啦。 啲記者問佢話啲沙問題點樣計法，佢話因為而家用所謂用機沙啊嘛，佢話唔使用咁靚嘅沙，所以成本控制到。同埋佢話未來有更多嘅機去做機沙，所以成本會下降添。 就唔使呢個海沙。 咁問題啦，人哋大陸會唔會為咗你特登開幾部機同你做呢樣嘢咧？啲機用完之後，啲機點算咧？ 同埋好簡單，你所有工程如過去超支咩，全部都係由中字頭嘅公司 一路拖拖拖， 同埋咩啊？冇中字頭嘅一齊入標咧，鬼佬都贏唔贏？ 咁啊，當然啦。嗱， 咁 如果 禮頓一定要同中字頭拍噶， 係啊，即係中國建造、 中 國海外、 中 國橋、中國路，係啦。 全部都係中字。 咁嗱，咁如果我嚇用呢個咁樣嘅 3000億， 我用呢個陰謀論嚟講啊。如果我今日走去 喂係話事 背水一戰去賭一賭，我就買呢啲嘅股票 發硬啦， 係咪？ 我諗有好多人買咗啦， 咪咯， 當然 需要咩縮咩縮啊！ 都知道佢公布之前就買咗啦，已經 即係已經 問陳茂波 買咗咩啊？ 叫佢老婆嘅新老婆嘅咩 親戚 啊？老婆嘅親戚 老婆嘅親戚， 老婆家人啊， 老婆家人係老婆嘅家人， 老婆家人買咗啦，咪佢個仔咯。所以你話你呢啲叫做咩咧？唔好講話對香港有冇 benefit 先，當日。十大工程玫瑰園，你鬧到英國佬撲街，又話有利英資啊，乜 唔係係佢話完全咧就 drain 咗我哋所有嘅 嘅 儲備冇曬啦， 要 掏空 掏空香港嗰個嘅儲備，就係英國最後尾咧捲錢走嗰啲譚耀宗今日仲坐喺度 㗎， 當日喺度發表呢啲謀論嗰啲人， 因為調翻轉咯， 個個都坐喺度㗎。好啦，而家就唔好問呢個係咩叫做 breaching the future 啊，係嘛？啊！連接未來，好似佢 接未來， 佢個口號叫做。你一問多一句咧，就拉布。書面提問係有限期嘅，星期五之前問。 唔係佢冇講大話㗎，係 breaching the future 喎 ，breaching 佢。 breaching 佢 自己 breach 緊啊嘛。 breaching the future 啫，呢個。 唔係啊，佢而家咪就係其實所有啲嘢，佢係為自己鋪橋搭路咯。係佢冇講大話。 同埋好簡單啊嘛，你一步一步引你入去，你騰唔翻出嚟啊嘛。你俾咗5億做， 咪就係洗濕咗個頭 咯。 好啦，跟住你話 OK， 你話其他有意見，做咗交椅洲先，交椅洲百零億， 逐步發展咪咯，用個少啲先。 所以佢點解將喜靈洲個 part 拎走咧？你諗下，你使咗6000多億， 佢 下一張訂張單出嚟啊， 4000， 10000億你都要走啊。 起到一半冇得唔起噶嘛。 喂，你點可能填海人工島填到一半唔填啊？係冇得冇中間停㗎喎。 同埋佢哋咁講法啦嘛，即係總之佢哋有講就係，譬如你中間填冇得停，咁樣停咗之後，啲海水會將啲沙 啲沙就會沖走㗎啦嘛。 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無底深潭嚟嘅，即係話你不斷要填，不斷要填，不斷，因為嗰個沙係會俾海水 流走㗎嘛。 係啊，呢個 冇停㗎。 因為你將軍澳填海咧就可以停嘅， 係近岸填海。 你到8500推行嗰陣時咧，土地供應太多啦，咁你可以停嘅，因為你喺海喺岸。 外填海， 一路填出去，而不是話喺個海中心對啲沙泥落去嘛。 係 係。咁同埋好簡單，你一落咗交椅洲，你其他嗰啲路橋工程就要上埋 一齊。係。林鄭佢講得嘛，就話佢話先係起個基建，然後即係再填海啊嘛。 係啊。 咪講翻我哋講樣嘢先咯。 嗯。 先上一個頭就起咗基建，起咗公路都起咗啦，咪就唔起咪倒噶嘛。咪咯。 如果唔係嗰啲橋攞嚟做 咩？攞嚟托嗰條橋。 去邊啊？ 奈何橋嗰條橋。 所以我就話呢個好荒誕嘅，即係我揾個裝修佬。佢個裝修佬連成個總設計圖則佢都唔俾我睇， 鋪電線先啦。 唔係啊，先入去剝爛曬你啲嘢。 嗱，通常咧，嗱佢哋咁樣嘅，而且如果你做裝修咧，裝修佬咧最絕嘅，知道點咧？首先第一步入去咧，唔係，才不是，將成間屋嘅所有廁所拆曬佢。 嗯。 OK， 而家我屋企裝修，佢第一步入去咧就將剝，唔係首先佢同你拆咗個廁所先。咁我諗啦，你話拆咗個廁所，我譬如我可能我係住二樓。咁我諗住我就用住二樓廁所先，你就做一樓嗰個先啦。佢唔係，佢將全間屋個廁所拆曬，跟住佢就開始同你講股啦。OK， 點解拆曬佢咧？ 唔係， 你冇 去咯。咁你點啊？你冇咗個廁所，你冇得用噶嘛？因為嗱，譬如唔係真係噶，喺加拿大都係咁噶。佢哋如果嗰啲裝修佬一開波咧，嗰啲唔係咁老實嗰啲咧，一開波佢就會同你咧拆曬所有廁所先，乜嘢都唔拆，一定係拆廁所。 等佢住都冇得住。 你點去啊？ 去門口攞彈盤咯，你冇咁轉噶嘛？ 行去公廁啊？ 咁咪整個廁所先咯。 係啊，咁咧佢而家依個頭先依個位咧就同你講數啦，就開始嚟開波啦，就會同你講啊唔係，其實咧又乜又乜又乜啲咁啊，咁啊嚟到啊，即係其實同你搬屋係一樣嘅。OK， 佢將你嗰啲嘢咧冚唪唥托落，佢唔係 托落 落 先， 唔係托上車， 最重嗰啲落，係 啦，唔係托上車， 都冇托曬，係托咗一半， 係啦， 托添唔托啲， 咁跟住講價喂，阿師奶。你嗰啲嘢多喎， 唔係，喂，我嚟估價嘅時候你唔係咁樣嘅喎， 咁重喎裏面， 係咯，同埋仲有你啲書嚟嘅喎，你有冇搞錯啊？你 冇預咁重嗰啲嘢， 失驚無神就開始嚟料啦，就會同你講啦，托咗一半落去之後咧，佢就話：咁我哋先去食飯先，你諗下先啊。 呢個咪海沙公司一樣咯，大佬啊，我哋唔夠沙喎，而家搞到我哋供應唔夠啊。 碾死你啊！話俾你，唔好話中字頭嗰啲公司不斷追加工程費用，呢個係就係一個無底洞，六千幾億。十二個零啊嘛，埋單我諗過萬億， 肯定嘅呢個。 肯定，如果以過去，以過去嗰幾大工程，嗰個超支嘅情況， 沙中線仲未玩完 咧。咁你預計大陸嘅經濟一路向下滑，呢啲公司咧就越嚟越開大口啦。 唔係，咁佢咪好 簡單咯？因為央企嚟噶嘛， 佢向下滑，咁佢將嗰個户口遷移咗嚟呢度啫嘛。佢可能向下滑唔緊要嘅，滑一滑咗大陸啫嘛。佢咪將佢嗰個個盤數搬咗過嚟你香港呢度，咁你不斷去填氹咯。 嗰啲建制派。嗰啲嘅非執董嗰啲 錢， 都唔係淨係咁喎。 嗰啲 boss 噶嘛， 嗱，我覺得咧，除咗要招呼依班咁樣嘅大巴撒之外咧，仲有另外一樣嘢睇到而家睇到啦，所有我哋依啲咁樣嘅基建咧，全部都唔達標嘅。OK， 全部係咪啊？全部都係話哇偷工減料，嗰啲料全部都夠膽咧。是 做假 的。 喂大橋那個石屎不是做假的 是不 是沒多久嘛。 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的，你才那一刻得人驚。我覺得就算你說到頭來開大數了，即是大家。 即是給錢就滾算了。 是啦算了，我給錢送瘟神了，即是都算了。但是現在其實呢，沒錯沒錯。你看我們即是現在今次看回我們今次這個地鐵，其實我覺得是很得人驚。 隱瞞了很多隻安全事故不多。 沒錯沒錯。 還派所謂安全性，派多一點嘛，還派多 一點。即是我想大家看到的一直以嚟咧，我哋嗰幾個即係高鐵啊嗰啲咁樣咧，係完全唔報工人嗰個傷亡人數啊，嗰個工傷唔講啊。咁你就會諗啦，喂，究竟其實背後咧？點解佢哋會有呢個傷亡？究竟其實係唔係根本唔單止冇做好安全措施？當呢啲人根本自己都冇辦法去保護自己嘅時候，你唔好再諗你入面做嗰樣嘢係咪真係達到標，根本都唔 meet 我哋嘅 standard 嘅。咁呢一下先係得人驚。 同埋呢個就係過輸出大陸過剩嘅產能嚟香港。 嗯，冇錯冇錯。 根本大陸嘅基建高峰期已經過咗。 嗯。 佢哋前嗰十年就係高峰投資公路，你而家廣東省 拉高 GDP 啊嘛，所謂 係啦，嗰啲基建嗰啲公路咧多到不得了嘅，但係咧冇車行，廣東省都已經係。 嗯， 咁佢點咧？嗰啲公司點揾食咧？ 咪香港揾食 咯，咪嚟香港揾食咯。第一，督大嗰個工程嗰個開支out budget， 你又唔敢出聲。立法會建制派控制照過，你喺財委會抗爭拉埋你起訴你，係嘛？即係我哋上次講話系統性失誤，香港。就係咁啦， 同埋 check and balance 冇曬， 同埋另外一樣嘢喎，你自己仲有諗下喎，而家依啲咁嘅工程，佢就算佢到日到嗰日交咗貨， 根本嗰啲嘢都唔 meet 到個 standard 嘅，即係話我哋無限喺度維修，即係我哋無從此咧就無限 loop 啦，就不斷喺度填氹。你明啊？唔單止俾你斬到一頸血啦，斬即係算啦，唉、哎、個銀包俾你掏空攞曬啦。 試過啊嘛，之後 冇錯，繼續淹，繼續攞。咁你根本咧係無底心談，咁要狂俾咯，即係你係唔停咁樣啊，去供養佢，都唔點知讀到大學啊？點知讀完一個學位啊？點知讀完一個博士位啊？直成你係終生制要養住佢嘅嗰下先。 裝修咁樣咯，不停流水，不停流水咯，係咁依補一補下，唔流嗰下喎，但係即係。係 啊，咪依度流啊，咁咪打少少牛奶水啦，嗰度流啊，咁啊少少防水油啦，即係喺度逐忽嚟到淹你啦，你嗰下先慘。 而家已經係咁啦，而家啲公新落成咧，就係咁樣不停流水，新公屋，因為全部就係預製組件。由大陸做完， 中國 成套嘢運落嚟，你香港人唔可以上去驗啊嘛。係，而家已經係咁樣直接係， 係即係好，我覺得得人驚嘅咧，唔係淨係話今次一開波，而家話撥咗依6000多億啊、嗯，我覺得依個先至係即係一個前菜嚟嘅啫。 梗係啦，6000多億入場費，跟住好簡單，唔好話追加工程費。佢而家所謂嘅將來填咗嗰啲地喺交椅之後，嗰啲填咗啲地。林鄭就話值好多錢， 啊賣到錢可以， 啊賣到好多可以，呢個係隨時睇你個 assumption 係乜嘢嚟嘅。你試下用2002年香港嗰個地價去估啊。喂，大佬，香港嘅地價係咪只有升冇跌嘅咧？好啦，跟住你話七成攞嚟做公營房屋，根本係自打嘴巴嘅。佢話嗰個係大灣區嘅 CBD 嚟嘅，有冇人話到俾我聽究竟填咗出嚟嗰啲地，邊、一個話全部七成攞嚟做公營房？呢、這個根本就係為咗呃立法會同埋呃群眾嘅支持， 你即係等於你記唔記得當日咧，梁振英話喺機場咧嗰、那個港人港地，到頭來而家冇曬聲氣， 有一幅啊，跟住冇限制，結果咪超高價咯， 咪就係咯，咪就係咁咯。 由呢個中國海外定唔知咩必到，係 中國海外，你淨係諗啊嘛，因為你話港人港地咧，就係因為完全咧係為香港人利益，就俾香港人買翻，佢哋有優先去做嘛。啊，到頭來完全冇曬監管， 冇人貨， 賣翻公司咪一樣咯。 你即係咁，你根本完全咧成件事咪即係滾咗去落搭，攞咗你呢幅地。之後咧，其實佢就喺後邊賺個盤滿缽滿。你哋班人邊個戇居就落搭去死嘅咁啊？你自己搞。 唔係，因為嗱呢個頭先阿邝明轩提出嗰個咧，如果你個成個 master plan，你直情有埋松寧，有埋 planning 嘅嗰個 details，planning 嘅細項，我哋叫做嗰啲用地嘅話，你仲可以討論喎。 即係規劃， 究竟係咪七成公屋？而家唔係喎， 冇噶， 而家冇 obligation 喎，口講嘅啫，喺度亂吹嘅啫喎。 係啊， 到你撥咗5億。再下一次問嚟攞交椅洲填海工程嘅前期工程費用，可能攞50億。好啦，攞咗50億，佢問你再攞100億，你就冇得 say no 噶啦嘛。 係啊， 5億、50億、100億咁樣攞落去。 係啊， 好啦，到填完交椅洲之後就問你攞橋啦。 咪即係等住你今次睇到㗎。喂，我哋不斷出現呢啲嚇，你又話偷工減料，即係我哋嗰、那個。高鐵不斷呢、這個偷工減料嗰個 沙中線咯， 係咪沙中線？但係咧，政府咧，你香港政府係最大嘅股東，係喺呢啲事上邊咧，完全咧唔關，即係好似咧， 唔關佢事啊！ 你明唔明啊？ 突然間變咗時事評論員啦！ 係啊，我其實如果你正常啊，我而家即刻就起訴你啦，我要你賠啦，係咪？即係我仲俾你繼續喺個工程度繼續搞落去，繼續攞，繼續做喎！你完全咧覺得有冇搞錯？點解政府會去到咁㗎？ 你咪見到之前講奧立公司咪幾間工程衰咗，譬如元水又好，譬如起嘅嗰啲乜鬼嘢，短鋼筋全部有奧立， 係啊， 禮頓啦， 完全冇事， 係啊， 跟住就係罰3個月奧立冇得攞工程。 你如果你記得咧，曾經第一次依個短裝事件咧，就依個陳王奕明啊。 呢個 黃奕明，黃奕明啊，同埋嗰個同埋苗學禮嘛，你記唔記得佢當時 辭職咯？ 係咪當時佢哋喂引咎辭職啦？ 黃奕明辭職㗎啦， 係啊，即係後來先至，因為係又係阿董咁啊，舊戰詞揾翻佢嗰咩青年協會嗰度俾佢揾個立委委佢呃佢落去咁樣嘛。依個我哋唔需要討論。 但係佢就辭職嗰陣時候，房委會主席嚟 嘅。係啊，嗱，我即係當時都重要，其實佢係落台嘅，即 係 佢 係公開落台。 係啊，你明啊？即係其實佢係出嚟 問責啊， 出嚟謝罪嘅要。OK， 你自己睇到佢今次件事咧，喂，運房局唔關自己事。喂，當日依個鄭宇華就拍曬心口，就話一定唔會超支，記唔記得 啊？ 係咪啊？佢咁講嘅。然之後而家到今日咧，完全冇人再追究。我唔成日都唔明啊！你話咩問責局長？你問啲咩責出嚟啫？咁你成單嘢，你係攞公帑去，我都講啦，算啦，你超支我都有你啦。但係而家你嗰、那個你入邊係做假喎，你做假，你居然咧？政府好似咧 不聞不問， 唔係做記錄。 我哋講造假單嘢之前唔係嗰個廣州大劫，唔係造假嘅，結果淨係嗰個實驗室幾個前線職員拉咗。係 啊， 後面冇事噶， 後面冇事噶， 全部冇事，佢 冇起訴，甚至冇調查添喎。 係啊， 完噶啦， 就拉咗幾個前線嗰做 lab 嗰幾個咪完咯。 咁點會係嗰幾個做 lab 嘅咧？ 嗰個要做完又為下數字嘅造假，又後面有利益噶啦。 同埋就係、是啊、喂，你要我做，即係阿 Lan 嫂，我 梗係要你，唔通自己做咩？十幾個三個， 講 咩啫？佢又話佢趕工少先做噶嘛，咁點要趕工？ 咁同埋成件事點會係嗰幾個人嘅事？唔係即係大衞有人去指使咧？ 咪又何志平按一樣咯，拉咗何志平咁咪算 完噶啦，上面嗰兩個冇事嘅。 嗱、啊、呢、這個。工程大家會質疑咧，因為香港而家呢幾年你睇到嗰個情況已經係江河日下。 係啊， 但係個效益咧，我相信咧好少市民會質疑，但我真係會質疑嗰個效益嘅。 嗯， 呢、這個唔係for香港人嘅基建嚟嘅，呢個係大灣區嘅 CBD 嚟嘅。 咪、嗯、林鄭一講咗香港第三個 CBD 啊嘛？ 唔係，呢、這個係再講一次，因為喺董建華嘅研究裏邊，呢、這個係大灣區嘅 CBD 嚟嘅。根本 original 嘅 idea， 你問梁振英、劉炳章呢班人，其實好清楚嘅，佢哋講得呢、這個係大灣區嘅 CBD。好啦，你話嗰啲地七成攞嚟俾香港人做公營房屋，我打死都唔信，真係我批個頭俾你。 唔係，唔係嗱，你又要咁睇，調翻轉你而家問。 你 嘅 definition 乜 嘢 叫 香 港 人？ 香港 人新香港人計計先。 你 define 咩叫香港人 先？ 係咪？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已經啊，嗰個模糊線咧、嗯，其實我哋唔係叫香港人啊，我哋叫做大灣區人。其實全部人都係㗎。 你叫舊香港人 係咪？即係你首先要搞清楚。 逼悲㗎， 逼悲， 逼悲啊嘛，係啊，逼悲啊嘛叫做。 即係我就係會諗，其實成件事咧可悲嘅地方唔係淨係話而家你講緊呢個撥款啊，而係我係覺得咧依一個根本唔單止係騙局咁簡單，係、 嗯、成個取消一國兩制嘅工程嚟㗎呢個。 嗯， 我同埋前幾日先講咗啊，話即係大灣區話將香港所謂高端人口上去就有稅務優惠啊嘛，咩叫高端人口呢？前幾日就呢單嘢講， 同埋你話將來係要俾大灣區嘅人嚟香港嘛？嗰啲嘅即係專業人士， 教育，譬如話法律、社工都有，香港社工 全部 係 配合呢一個咁樣嘅大灣區規劃光耀。 其實中門大開，歡迎大家。 我覺得林鄭月娥即係衰格在咩咧？你問我，你應該係啦，將成個 plan 嚟講清楚。 佢唔好話香港 CBD， 講到明。 你唔好講話香港 CBD。嗱，梁振英反而老實喎，嗰、那個大灣區 CBD。 你講到明㗎，會做壞事。 然後跟住你話呢、這個，因為係要配合大灣區規劃光耀，將來裏面有學校係俾大灣區嘅人過嚟繼續喺度居住同埋讀書嘅。 嗯， 咁大家辯論咯，我覺得到時你咪立法會裏面，李慧瓊你咪說服香港人去撥嗰啲錢去做呢樣嘢咯，係咪？嗰六千幾億唔係 for 香港人㗎呢、這個。大家唔好搞錯，嗰、那個係將來成個大灣區嘅基建嚟㗎，係。 我覺得咧，大家就冇搞錯嘅，係你自己。 啊，唔係，我相信好多 相信嘅啫。 好多基層嗰啲市民真係以為嗰啲地係俾佢哋攞嚟起公屋㗎喎。 你唔係啊？ 而家真係我見到唔多唔少，譬如嗰啲小 信㗎，唔係講黃絲。 我之前去區議會就係討論呢個大灣區，我之前咪俾人趕出去嘅。 哦， 我就話為呢壇嘢咯。 葉文斌 咪話要趕呢條幹樓出去咯。我搞事嗰時就係我哋去示威啊嘛。咁其實我哋門口有一班即係師奶，我知真係嗰啲唔係即係收錢嘅，佢哋話支持大灣區，支持大灣區，支持我食嘅。聽到佢講，啊要係要起嘅呢樣嘢，唔起我哋 即係佢哋深信呢樣嘢係對佢有益嘅。 我搭車又聽到啲師奶開始講，我要雖然呢度咧係耐啲，但係唔起啦，我哋真係冇屋住嘅喎。 係啊，我都聽過，我 佢真係慢慢慢慢，佢哋慢慢真係即將個民意扭轉咗啊嘛，即係唔同我哋舊年唔係反大魚東大魚嘅，冇 幾萬人 嘅係啊，而家唔同咗啊，班人先唔記曬香港，已經漁民化開始越嚟越一樣。 但係你只要將嗰啲嘅即係新聞啊，將佢黐翻埋一齊。你想想由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一路開始睇，再到呢個明日大嶼上馬，到而家今日公布六千幾億，其實係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政府點可能咁樣做嘢？係將所有香港人蒙在鼓裏，然後你只要支持我呢一 part， 成個砌圖裏面佢只係攞一塊俾你睇，然後跟住滾你落一搭之後就洗濕個頭，然後就一路洗落去。其實一地兩檢都係咁噶，起咗啦，咁你唔做一地兩檢點啊？唔通嘥咗條橋啊？唔通嘥咗條高鐵啊？咪唯有最後尾咪割地咯。 嗱，佢亦都唔再講咧，究竟嗰個都唔再講清楚咩叫高鐵啊？你邊佢哋從來你嗰個都唔係叫高鐵啦，即係假嘢嚟噶嘛，係咪啊？根本都從來都唔達標嘅。但係佢即係依樣嘢，大家已經唔再講啦，亦都唔好再講咧。其實開咗高鐵之後咧，又隨時隨地拉埋你上，因為可以喺嗰個車上面，即係扯埋你落去添啊，捉埋你添啊！呢個我覺得。即係慘嘅地方咧，唔係淨係講緊個錢啊，而係即係一班 那時彭定康講出賣到最後出賣香港人那些呢，其實就是你們自己本身的香港人，其實完全看得很清楚咯。 不是就是那些非執董，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個個都有水落袋，什麼建制派、什麼愛國派，沒少個崩都不做、啊、我覺得他們 即是我你炒開一點點，我你講到這裡呢又是 令我覺得好即是好嘩然的。我就見到居然呢原來這一個即是地鐵就撞車啦、嗯、撞了車， 今天開緊急董事會 啦，是不是嘩，居然呢揭出來呢，我又是完全不了解的，為什麼而今時今日攞緊我哋三十幾萬一個月嘅官員，佢可以係再喺呢個地鐵裏面攞蒲金嘅、 嗯， 即係呢一樣嘢咧，我又係覺得咧，點可能咧？如果我係一個地鐵小股東，我買你地鐵股票，嗯、當我發現，咦，我唔係喺個税錢嗰度，我已經交咗税出咗糧俾你嘅咧，唔係公帑攞咗我三十幾萬一個月嘅啦咩？點解喺地鐵嗰度又要再呢、這個又四十萬，嗰、那個又五十萬，仲要係當屆嘅政府官員話陳帆啊攞緊四十萬喎？因為我會諗咧。 嗯、full package 已經在他的問責官員的人工裏面， 原來 不可以再額外收其他的收入， 這個就是我的疑問咯，即原來我們現在見到你那個、所謂局長的年薪、 嗯、 並不是真實的、 嗯、 OK， 原來你告訴我你現在每一個月的三十幾萬、 嗯、 原來不是你真正那個人工，你另外呢哇在地鐵那裡你又收四十萬，我想問一下還有些什麼是未揭出來我不知道的、 嗯、 即而真真正正你是不單只是出了糧，你還要在其他有能力的地方，即是執執即係嗰啲喺我嘅説法嚟講，就係一個掃餅碎嘅方式。嗯、哇！依一度又掃，依度又掃一慘，嗰度又掃一慘，然之後就代喎。喂，你唔係出咗糧嘅啦咩？即係等於而家阿 Lens 我出咗糧俾你嘅， 再刮啦， 係咪？你一陣間咧就 眼燈壞咗啊， 係嘛？係啊，喂，眼燈壞咗喎，我又去、啊、我又去咩喎？ 清潔費喎、啊，掃咗個地喎、 啊，係咯、啊，即係我斟杯水俾你喎、啊， 仲唔止啱啱你講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多前高官俱樂部嚟嘅，全部都七廿幾歲啦。譬如之前有人揾講嘅，譬如有咩人咧？嗱，即係上嚟清晰啦，運輸署副局長陳遠德晶係嘛？ 遠德輝。 七十歲啦，袁德輝。 袁德輝係啊。 跟住有個咩啊？前審計處長鄧國斌係嘛？ 係啊。 六十八㗎啦，今年應該六十九㗎啦。 俾阿六八九炒魷嗰個。 最後生我都六十五歲嘅，副務處處長李嘉麗啊，呢啲名好奇怪，李嘉麗又五萬萬啊，呢啲全部都係前局長、前高官。 你未數嗰啲撲街，仲有嗰啲糧份咧？ 啊，有個劉炳章。 劉炳章咧，石禮謙咧， 咪咯。 但係即係就算你話你嗰啲舊電池什麼什麼去攞啦，哎呀算啦，我都覺得咧，你其實咧所謂退休落咗馬落咗任咧。根本咧就仲要喺呢啲地方咧就冇錯啦，其實就係利用我當時一個咁樣嘅官位，我唔知道係一個係咩然後利益嗱，你我有合理嘅懷疑，意思即係咩咧？我喺某一啲嘅環節上邊，我放水 俾港鐵， 我放水，甚至咧我用一個例子 ，OK， 譬如你而家睇到啦，港鐵亦都唔係淨係話單單今次兩個車卡撞車咁嚴重，你記得其實喺不久之前全線癱瘓、哦， 因為信號系統 四條線。 是咪？ 又係試信號系 統， 冇錯，係咪？其實是一個好嚴重嘅，係一個好嚴重出錯嘅事故嚟啦、好啦，我有理由相信喺依啲唔同嘅環境裏面咧、你會唔會係有一啲喂講小句當幫忙啦？ 送章啊， 冇錯，係啦，即係我唔知嗰啲叫咩，即係我俾一個牌你嗰啲叫咩？ 面色金牌啊？ 唔係啊，即係我俾一個牌， 打牌俾佢上、 打牌， 送章俾你， 打牌俾你上 ，OK？ 好啦，我唔算啦，俾你上一上一。上一個、上一個三個嗰啲咁樣啦、好啦，我而家俾咗你啦。咁、唉，喂，你拍硬檔啦， 醒目啦， 咁你之後我幾時落任㗎啦？係咪啊？咁你都俾翻個 入翻嚟我非執黨， 冇錯啦，冇錯啦。喂，嗱，我俾翻個位你係咪啊？喂，多多少少都好啦，我都知道你唔貪心嘅，你又唔自在嘅，嗰幾十萬 非執黨 啊，係咪啊？咁喂，我咪就執餅碎咯。哇，地鐵我又執依嚿，啊嗰度我又執依嚿。咁喂，數數埋埋又執翻幾百萬啦。咁、其實想唔想退休啫？ 嗰、那個唔係餅碎嚟㗎、 四廿幾萬個餅碎我， 四廿幾萬個餅碎我都想執啊！等於十萬蚊嘅一個教育公仆我都想做。 我唔貪啊，十萬得㗎啦。 你諗下嗰啲飯太啊、譚慧珠啊嗰啲，數埋個餅碎一個大山咁大嘅。 每個四廿， 喂大佬，每個捧盤吉去，每人俾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四十萬你，你以為一間啊？ 嗱，同埋仲有，而家我哋講緊你嘅公營機構，你幫我睇到依樣嘢。而家我係冇去揭到嘅，就係所有依啲咁嘅大財團，即係其實咧。 就係叫做嗰啲叫咩？即係我其實又係我鬆張俾你啦。即係譬如我唔知打地產公司，即係譬如話地產商，我隻眼開隻眼閉啦，有啲咩嘅時候我咪唔出聲咯，或者係我俾地你又好啊，開放你什麼都好，俾咗著數你啦。我之後呢個延後利益，我就俾翻呢個執董位你。咁其實呢樣嘢好有可能㗎喎。 同埋港鐵而家呢甚至利用呢啲位嚟做政治酬庸，嗰啲人攞咗呢個位之後呢亦都有好大利益㗎。 Of course! 今日呢開呢個緊急董事會呢，頭先我哋講由大嶼山田同沿海一路講落嚟呢，其實就係同我哋昨日所講三不管裏面所講嗰個系統性失衡有關嘅。因為用人為親已經冇咗嗰個呢內部監察㗎嘛，我哋話。好啦，你睇到㗎，港鐵裏面除咗嗰班高官俱樂部之外，另外一班就是糧粉啦。其中一個最突出的糧粉就叫劉炳章， 犀利呢個人， 係咪？劉炳章除了是港鐵的非執董之外，又是市建局，又是大嶼山諮詢委員會。好啦，你加加埋埋嗰啲，你諗下，如果你是地產商，你要買利益關係嗰陣時候， 跟埋呢條友啦。 港鐵是香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嚟嘅，其實，因為佢擁住嗰啲嘅車站上蓋物業發展權益， 冇錯冇錯。 跟住第二個土地供應商是咩？係市建局。然後最後土地供應嚟自邊度啊？大嶼山。三個位俾曬佢。喂，大佬，你話呢個689係咪死而不僵？點解佢自己嗰啲馬仔可以坐曬喺呢啲咁樣嘅？全部都是肥缺嚟嘅噃。 如果任何呢啲政府位咧，都已經講過噶嘛，係要過冷河，喺呢段時間可能兩年一年係唔準去即係再立足去做呢啲。但係咧喺呢啲事上邊咧，佢係啊，佢話你唔可以去做一個正職去攞個咁嘅位啦。但係呢啲蒲金咧，又好似冇人監管。 冇。 咁你 I 記咧，即係 ICAC 咧，好似完全咧， 因為佢唔得個全職啊嘛。所以 我知道，但係你 ICAC 點解？首先唔好講 ICAC 先，首先你政府你入邊唔係應該有一套全面嘅監管，就係唔係淨係話你做唔做全職，即係唔係話好似嗰陣時嗰個警務處長叫咩曾咩啊？ 曾偉雄啊， 曾偉雄啊，No， 之前嗰、那個曾蔭權嘅細佬曾蔭培，咁佢跟住就去咗新世界啦。好啦 ，OK。 新道論 新道論 ，OK， 其實都是新世界啦。首先，政府咧係有監管咧， 有要過冷河，係 啦，你要冇錯， 有個罪用委員會去， 唔係淨係話我夠鐘過咗呢段日子。即係我坐夠啦，坐夠監啦，就可以走入去呢啲地方做，因為其實然後利益啊嘛，即係我如果話坐夠一年啦，原來我咪拖夠一年， 你 一年都有份。 梁展文咪挖鹽咯 ？Of course， 梁展文就係啦，就審批啦。好啦，嗱，我而家想講嘅係點解你做啲唔做啲？其實蒲金都係一個變相嘅，即係送俾你嘛，係咪啊？咁點可能 ICAC 或者政府？是會漏波喂漏招的呢，你知道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你其實會不會就是開一個方便之門啊，你們不要那麼明目張膽啦，就做這個非執董那是少少地。所以剛才我所用的掃餅稅的說法是什麼呢？不要一鋪過攞返幾百萬一年還要去掛著個名字，你乜都不用做啦。總之呢我就這個就設少少餅碎，那個又設少少餅碎。 公眾關注。 沒錯，其實我想講的就是這個。 大家。 即執博。 不為意數下數下。 如果不是今次這個地鐵爆這單嘢出來根本我看不到原來。我看不到為什麼陳凡你是當今的官員。 30萬再加40萬。 你其實based on什麼你可以。 拿一筆錢。 對，為什麼再拿。 同埋還有當你拿這筆錢的時候，如果地鐵而家犯咗咁嚴重錯誤，你會唔會有任何嘅偏差？因為我為咗自己嗰幾十萬，梗係唔出聲啦。喂，好人之常情喎。 即係錢出幾多少，地鐵管制㗎嘛？ 唔係啊，你 我俾唔俾你啊？ 同埋你企喺邊個角色啊？ 我而家咪就係咁樣講。 你企喺監管者，你就係運房局。 究竟你企喺邊個位啊？ 被監管者就係 董事定係關？ 你戴頂咩帽啊？ 你戴邊頂帽咧？ 戴曬兩頂咯。 係啊。 係咪？唔係你唔係戴兩頂帽添啊？嗰頂其實你由頭到尾，你係攞我個利益去交換你嗰四十萬啊！ 佢咪搬嚟搬去咯，可以。 你明唔明啊？我嘅説法係想咁講啊！我覺得你離譜嘅地方咧，你完全唔需要交代喎。點解你政府官員你攞咗呢個人工，你居然仲可以咁樣？喂，我嘅 understanding 啊，就算我今日而家我喺呢個政府裏面做個保安啊，我再去做任何一份洗地清潔啊，我都要係啦，我都唔可以噶嘛，係咪啊？ 其實警察俾人知道俾咯，炒 係啊！ 而家你點知？ 點解可以咁咧？ 點知陳凡呢個問題啊？今日 又有單新聞，這個平機會主席由這個廉政公署剛剛落任的執行處朱敏健去做。你記不記得之前警隊阿二姐趙慧賢督察又接掌了這個申訴專員。我想問一下，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到這樣的地步？為什麼連這些法定機構的管理職位，最高級的管理職位都要給了紀律部隊做呢？不是即是廢了那些法定機構的，廢了他武功咯。 他本身不是要委任一些所謂的圈外人士，即是所謂有名望的人。 他現在直情是近親繁殖，你怎麼只是安排他們去做非執董啊？是做完紀律部隊之後已經退休，仲要繼續去做，喂，平機會主席一樣是受薪的。 即是兩份糧，又咬長糧。 又再咬。 我不就是這樣說，不是你想什麼退休啫？其實完全可能 even better than 退休添。你明唔明啊？你而家收嗰啲咁嘅嘢咧，完全咧， 佢淨係維威維到咁嘅地步。 啊，我覺得好多人驚咯。喂，你政府唔管，ICAC 當睇唔到。咁其實 因為 ICAC 佢最近出嚟，佢都諗住去刮呢啲位， 佢自己分鐘想做啊。 喂，朱敏健咪咯， 出完之後俾翻機執到我坐等咗先又。 即係 因為以前你知唔知啊？喺港英年代，ICAC 嗰個 post 咧，廉政專員梁文健咧，係佢最後尾嘅 AO 嘅 post 嚟嘅。做完就退休㗎喇。英國佬年代呢係有規有矩嘅，真係做完教育司之後呢，教統司之後呢，最後尾就做呢、這個ICAC 專員， 即最尾㗎喇， 做完就退休。點解唔需要賣人情俾任何人，唔需要有所求，人哋就所謂嘅即係 honor 就係咁嘅意思啦，做一個有道德嘅人。嚟緊香港舐完再舐，我再問香港係咪真係冇人才到要不斷安插紀律部隊嘅人去做呢啲，嗱呢啲職位係咩啊？就係、是、check and balance， 同埋 跟數專員。 同埋你記得我哋由細到大啊，我哋知道嘢就叫做高薪養廉。我出咁多錢人工俾你，去到最後點解你走嘅時候，我都仲會養到你即係、就是、死個人？ 就唔想你貪啊嘛， 就係唔想你做再出嚟繼續再就業啊嘛， 同埋唔會將我喺在位嘅時候知道嘅嘢攞出去賣啊嘛，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個杜絕，唔會有呢啲事發生，所以先至繼續養住你啊嘛。如果唔係，我做咩要養住你？ 而家調翻轉咪舐多啖啊，俾佢調翻轉。 係啊，咁你其實唔係淨係咁啊，你係喂左手又收，右手又攞嚟賣，哇！你玩曬咯，我覺得你咁樣喎。 咪同埋你趙慧賢啊，頭先有個聽眾阿商人話佢原來佢未離職添嘅，未退休就過檔， 舐曬兩啖添，可以 就過檔，就過檔啦。喂。所以我就係話點解香港嘅 check and balance 會崩潰啊？你安插多個警隊好明顯啦，警隊嘅人過去做咩啊？你幫佢真係會為民請命咩？係咪先？佢咪將嗰個部門變成喺個紀律部隊咁咯？你以為佢會真係自己自發去查政府嘅部門咩？係唔會噶嘛？ 教你點避啊嘛？ 係啦，咁你好簡單，再加埋平機會都係噶。阿沃超周一樂點解政府咁唔中意佢咧？因為佢調翻轉懟政府啊嘛。好啦，到呢個陳章明就騎嚟啦，又買嗰啲咁嘅垃圾博士翻嚟啊，嗰啲咁嘅嘢，未上任已經搞出呢個醜聞。好啦，而家再換，又換個埃記嘅執行處嘅，又係紀律部隊過嚟。咁你除咗入境處再就業啦，最多李家超入境處噶啦，以前黎棟國又入境處噶啦，跟住而家就下面嗰啲個個全面進佔曬呢啲法定機構。喂，香港真係玩 Q 完㗎， 所以頭先咪就係講囉，點解佢哋喺而家呢個位呢佢哋都唔會出聲㗎，因為好似頭先 Lance 咁講嘛，就係、是、預備去接呢啲即係之後係呀、喂你咁多爹，你咁多爹 冇得做囉， 係呀，即係喂幾嘅嘅嘅唔好俾佢做呀，你咁樣啦，即係太煩呀。所以其實嗰個所謂然後利益唔單止係個袍金，唔單止係任何而家你話數餅碎嘅嘢，而係你諗下你拎住呢啲位，你坐呢度入面，其實你可以揾個大茶飯更多，根本咧係俾你企喺台前要孭住孭飛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同公眾交代啊嘛，人哋及得你好緊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係會更犀利咯。 你諗下，如果我係市建局、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再加埋港鐵嘅非執董，全部唔使孭飛，因為我係非執董嘛，我又唔係 關你咩事啫， 掛名嘅啫嘛， 唔係行政嘅 post 啊嘛， 係啊， 但係我又知道曬佢遞上嚟嗰啲 report 喎，嗰條線點走，嗰個站點走，我又知喎， 我點樣點炒鋪點啦， 咁你跟住就叫你老婆個嘅 家人馬定鋪頭啦， 再揾田生，再揾田生幫手，原來市建局準備喺土瓜灣呢幾條街嗰度， 冇錯 啦，準備收購啦， 冇錯，我仲嗱嗱臨去狂炒咩？係咪？甚至啊買定股票先啦，喂，依個已經係唔使放水啫嘛，我自己投資嘅喎。 陳方咪示範咗俾你， 係啊， 完美示範咯、 我想講一樣就係地鐵咧嗰樣嘢咧，唔知做地鐵噶嘛。我睇睇翻啲即係資料咧，佢有埋做埋咩咧？中國內地個物業發展，同埋佢哋最恐怖就係僱員香港咧，你估有17,000啊嘛？海外加埋所謂境內10,000人啊有。 有。 咪咯。 北京地鐵佢有部分管噶啦，倫敦、 澳門都有啦， 北韓啦，斯德哥爾摩啦，係啊，澳洲啦，好多 噶。所以你話做非執董？根本就係唔止做啲地鐵生意，唔止做一個客務，即係唔止做即係車務。 唔 係 local， 做埋地產啊嘛，做埋大陸，做埋海外啊嘛。 冇錯，冇錯，冇錯。 所以我都話啦，如果我坐住市建局同地鐵， 發達啦兩個 最主要供應香港土地， 咪咯 嘅機構嚟嘅喎，呢兩個係。 即係其實咧，你立住嗰啲位咧， 我勁過李嘉誠啦。 嗰啲根本咧就係 春光鴨亂水點知啊嘛。 游水位游到咧，即係肥到著唔到襪啊，可以食到啊。 所以你話地鐵嘅服務質素如何如何， 又罰錢啊？ 邊個會關心啊？我話。俾你聽， 嗰樣唔係重點嚟嘅。 呢個根本香港嘅崩壞就係一班利益集團已經係全面伸曬隻手落去吸血，然後根本你話代表公眾利益嗰啲咁嘅陳凡啊，垃圾到唔垃圾，係咪一個機電工程處長能夠升到嗰個位，佢已經幾生收到啦，做到局長。 咁其實佢而家你應該咁講，而家你能夠講得出嘅局長有邊一個係似一個人形先？即係有邊一個你係覺得咧啊都唔係，即 係嗱，都 啊黃錦星似唔似啊？文望最好喎、啊。 你赞自己 几好人啊佢又会环保熄灯咁样嘢， 你睇下 有个节能又成， 即一届不如一届。曾经你话喺阿曾年代嗰一班都仲叫做即系 似个人， 似个样系咪、嗯？都冇咁离谱。你话好似 Yorkshire 呢啲咧， 胡须啊， 系咪？即系你都唔觉得咁过分。最得人做咧，佢冇一啲嘢俾你掀出嚟咧，你觉得咧，哇！你仲唔系乜乜乜嗰啲咁样系咪、嗯？但系你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哇！个个咧，连呢个咁样嘅财政司自己都话话突突嘅。我今日就咁轻轻咁啊睇一睇咧，就讲话佢拆完啲僭建之后，间屋咧就暴涨啦。 那个租值升咗 多啦 ，OK， 咁、然之後我再睇下咧，即係我更加哇，即係簡直咧應該對人哋另眼相開嘅就係呢個黃惠麟，居然咧都有呢個獨立屋。係啊，黃 惠麟，你睇少咗佢又 話，你睇少林啦， 發展局運地， 係咯。咁我呢啲係咪嘅葡萄啊嘛？自己冇就喺度望下，哇，一個咁啊普通嘅 局長啫。有嘅，你買塊農地擺個貨櫃喺上邊啦。啊，仲有嗰啲圓筒型，而家興嗰啲獨立屋。 佢嗰啲 而家興嗰啲水管屋， 水管屋係 啊， 包括荃灣橋底 水管屋， 一人整翻間， 一人整翻間先。 咪咯，喺荃灣。 哇！你真係咧，覺得而家一班人咧，完全 冇噶啦， 真係。不知所謂嘅，你聽。 我覺得已經人無恥則無敵。當你唔介意人哋點樣喺幕喺背後笑你、嘲笑你，話呢班有貪婪。 哇！我可以咁樣攞塊錢啊！你笑咩啫？有錢就我去邊度都得啦， 得啦，攞 嚿錢。係咪？你睇下嗰個曾蔭權，你咁少少都搞到咁身敗名裂，係咪先？ 蠢啊！真係， 真係蠢啦！佢哋會笑佢，笑佢貪得蠢啊！貪得蠢啊！其實 呢啲唔係香港仔就係水平低啲嘅，即係冇離開過呢個你屯門海域佢水域嘅，咁所以就係咁樣啊，即係太過冇視野啦。 識揾嘅使乜咁急啊？ 慢慢 等幾年，揾翻個市建局，揾翻個嗰啲嘅機管局。 喂，唔使講咁多啦。 揾翻個貿發局。 你使乜講咁多啫？淨係咪攞兩條鐵路嚟，咁啊又可以 都唔使電影發展基金就得啦。 咁嗰啲都係細藝嘢。 開到戲俾自己個仔啦， 批俾個仔啊， 係咪啊？或者係推自己個仔入去呢啲咁嘅中資機構嗰度搞兩搞。 啊，再買小米做都得， 翻兩翻又搞 掂啦。唔係做小米做華為， 係啊，又得。 大把一揀， 總之就係全部經香港上市得啦。所以我就話點解會一路崩潰咧？呢個唔係個別工程人員，或者我哋唔信香港可以搞掂嗰6000多億基建，而喺呢個過程裏面嗰個利益集團嗰個利益大到根本係香港係冇辦法監管嘅。只有一個條件底下，我會支持嘅啫，就係香港有真正嘅民選政府嗰陣時，呢6000多億嘅基建先可以上馬。你一個獨裁政府咁樣推一個咁大規模嘅基建。你就算你話到俾我聽，將來賺50倍，賺60000億都好啦，我都唔會信你嘅，真係。因為呢、這個當個政府嘅透明度咁低，當佢內部嘅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全部崩潰嗰陣時候，你諗下呢6000多億，其實就係一個共產黨嘅黨營企業坐地分肥嘅機會。 咁 再加埋官員嘅延後利益。 唔係，咁然之後你又應該可以咁講嘅。OK， 嗱，你咁唔憤氣。 咁你 冇我份嘛？ 咁你咪做翻官咪得咯？ 你開胃啦！你咩官啊？你真係行開啲啦！ 新 茂袋都 新者富有我份。 台灣區乜乜咪得咯？ 你梗係唔係啦？ 台灣區辦公室啊？ 你 好意啊嘛？ 有啊嘛？ 你咁唔抵得，你咪自己買人哋啲股票咯。既然你睇到人哋咁好啦，係咪啊？係咪啊？調翻轉，咁你咪喺即係執翻人哋掃餅税，你咪又去掃翻 餅税。 冇錯，你咪喺餅税之中再執翻啲餅税咯。你咁唔抵得人哋？ 即係唔抵得啊！你交到貨都冇所謂啊！ 喂，依個唔係交唔交到貨問題，而係佢個估值一定會上，原因就因為我使乜賺啫？我淨係喺依啲地方度刮刮刮刮刮。 我攞住啊，呢個交椅洲填海個雕啊，我周去融資啊，我咁咪借喺大陸嗰啲銀行咪借幾多錢啊？已經可以。 係啊， 攞住嗰張 contract， 全部都係咁玩嘅啫嘛個遊戲。 佢成個遊戲咧，好似你咁講，佢拎住嗰張 contract 啦，其實咧就係、是。攞翻去做中資，佢哋其實成件嗰個工程咧都係蝕嘅。嗱，佢哋真正嗰個做法咧係點咧？譬如而家我要去接依個高鐵咁樣啦 ，for example，OK，、okay? 我明知道嗰個底價咧，我當係1億，我話俾你聽，我50,000,000去幫你做，咁你梗係會諗㗎，冇理由做蝕本生意㗎嘛 ，OK， 絕對唔會㗎。咁佢點解會咁咧？其實佢就拎住依一個項目，佢就已經可以翻去依啲中國中即係中資銀行嗰度 行借啊， 去借 ，OK， 係借上借，咁而中資銀行一定借俾你，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喺依一個嘅事上面，佢先至可以。喂，嗰啲咁嘅行長什麼去放水？喂，嗱，我放咗俾你，你回翻啲俾我。 嗯， 你明唔明啊？其實係冇錯，即係我去簽嗰樣嘢嘅時候，中間我自己都有嘛，係咪？咁嗰樣嘢我就自己落咗袋。如果我唔批，日日喺度死咕咕啊，我好忠誠咁守住盤數。 我鼓勵你快啲借出去。 你明唔明啊？我死守住盤數，我咪就係鬥嗰做個36唔36咯。 用收啦嘛。 冇錯啦，佢一定要有呢啲咁嘅事，佢先會咁做。所以其實全個事咧，梗係利益集團係啦。你唔鬥雞棚出嚟，就攞唔到呢啲錢。 最終咪香港人找數，你諗下馬來西亞嗰條東海岸鐵路，馬哈提而家話唔起啫，減一半個工程費。 咁你話 咁都得嘅喎， 之前吸水率好多， 係啊，減一半都得嘅，即係你走去，你走去買對鞋，講下講下嗰個老細話，唔使500蚊啊，200,500賣俾你啦。 即係想換，即係勞心誠以前咯。 你即刻走啦，係嘛？哇，嗰對嘢原來250嘅咋，都賣喎。 咪咯， 跟住你走嗰時，佢仲話， 再平啲， 靚姐靚姐，50蚊俾埋你，仲走得快啲。但香港就冇嘅，硬食仲要不斷追加，所以我就話咧，呢個更加宏觀嘅影響咩咧？當香港政府公共財政跌咗落呢個氹嗰度咧，你全部要聽命於中共啊，因為你嘅財政開支咧，你冇可能假設香港嘅經濟周期咧係唔會出現一個咁長達10年嘅一個咁樣嘅基建，同埋天文數字嘅基建。好啦，當個經濟一 downturn， 只要3年連續嘅財政赤字。香港就會 burn 曬嗰個財政儲備㗎喇。喺阿松嗰陣時試過㗎喇其實。五年係咗去累積成1000億嘅財政赤字㗎係。咁你諗下啦。到時到後又會話靠祖國出手打假。 打過得佢細良喎，阿黃偉良話話過唔會使多個錢喎，香港每年嗰個即係錢夠使㗎喎。所以有好似1000億之類。 點解你仲會信呢？當鄭宇華同大家講話唔會超支嘅時候。 官嚟㗎喎，黃偉良講過。 佢當時佢鄭宇華不是官嘛。 對囉。 鄭宇華 講嘅又唔使負責嘅， 講下就嘛，我講嘅啫嘛。 何頸橋打小人嗰個都有人問責啊。 鄭宇華都發緊大財啦。喂，鄭宇華而家自己嗰副身家大家都知啦，佢老公係邊個？你自己諗下。OK， 你話俾我聽。佢使咩負責任啫？而家我都行咗去啦。你咬我食 問咩責啫？ 同埋我之前講佢所謂講話，即係嗰個即係開支唔會增加，其實就係壓縮其他開支啊嘛。佢冇講呢樣嘢啊嘛。 嗱，你政府個盤數好簡單嘅啫。即係你當屋企嘅渣數一樣啦。你每個月就使20,000嘅。好啦，因為我哋要裝修用500,000。好啦，咁你成年去計嘅話咧，拉雲咧，你個開支唔會大幅增長，你唯有咩咧？可能就搭少的士啦，可能就係食少出外食飯食少啲，或者揀啲平啲嘅餐廳去食啦。 即係個老唔係應該咁講，個老婆就偷少啲喺個打斧頭嗰度。 打少啲， 平時就偷咁多嘅，偷少啲咁多先。 四月就去大阪賞櫻，而家冇啦，cheap cheap地去韓國算啦咁樣，機票平啲，酒店平啲，平一半俾日本，咪就咁咯。所以你個基建有個開支增長嘅高峰期，你一定係壓縮其他開支嘅。 咁壓啲咩可以？而家壓啲咩可以？仲有咩壓咧？ 喂，坦白講，你而家 醫療又爆煲啦， 醫療搞到咁，咪就係咁嘅原因咯。 又冇地起樓啦， 係嘛？你跟住嗰啲老人福利搞到咁，你諗下點解咁多老人院舍弱老啊？呢啲問題出現。 其實我應該調翻轉話俾你聽，只要我係唔需要 在那些範疇裡面買票的，那我就 cut 那些咯，你明白嗎？ 哪裡沒票啊？老人家沒票啊？ 例如那些根本我覺得你都沒有利用價值的，即是肥平的情況這樣，你都沒有利用價值，我當然不會幫你站台，當然不會來救你的啦，即其實就是這 樣做法。 他會拿200億去買一個 service center去幫佢 外判啦， 不過喺個過程裏面嗰200億購置物業嗰度又係一個龐大嘅利益。 買邊度咧？ 買邊度咧？ 買邊個？ 點解要買咧？點解唔係將政府 GIC 喺 planning 裏面嘅 GIC site 唔係攞去起插針樓咧？ 又或者調翻轉，應該係話究竟我去買呢啲嘢嘅呢啲咁嘅地點啊，究竟係咪應該嗰個估值咧？可能應該係咁啊，當然啦。喂，一蚊嘅嘢我賣五蚊俾你，咁我咪買咯，係咪？呢個所謂200億買啲乜嘢翻嚟？又你又你有能力監管咩？你都冇啊，係咪？ 最重要唔係個。 其實咪又係另外一個即係一個豬仔前鵪任攞咯。 郭元宣靜兒哥，你唔覺得好荒誕嘅咩？香港所有嘅政策問題，最終都變成基建問題。是不是先以為搞定了一個地點，搞定了基建，買了200億的物業，個 service 個政策就會搞得掂。喂，我想大家諗清楚，是兩樣嘢嚟嘅噃。你提供嘅咩質素嘅服務？你請啲咩人手？你個服務嘅方向點樣發展？同你係咪擁有一個物業係冇關嘅。而家但係政府咧係誤導公眾去到一個地步，哦，老人家唔掂，因為冇地。 起咗就得㗎啦。 起咗就得㗎啦。買200億去買私人物業，嗰啲福利就可以到位㗎啦。係咪唔可以上門服務？點解係冇地？同埋想問下上門服務同冇地有咩關係？ 同埋佢哋次次都係咁樣㗎。譬如就算你而家話俾咗200億啊出嚟去買依啲咁樣嘅所謂地方，再去俾依啲咁樣嘅咩老人中心啊 ，OK？ 咁到時咧佢就會 define 啦，老人幾歲？ 推高啲，差歲先係嘛？ 明嗱你咧就明明六五歲， 差歲係中年， 中年係喎。 嗱你出事， 歲先好 算啦。嗱而家就已經改咗啦，話60歲係叫中年啦，係咪？咁我哋明已經變成一個老人㗎啦。但係而家咧，我冇呢個 未有老人 係。即無端白事我又回又 而家我哋係屬於少年啦。係 啊，又彈翻轉頭喎。好啦，佢永遠都係咁嘅，知唔知啊？佢攞你嗰樣嘢嘅時候咧，佢就用呢一個方式。And then 咧，到俾你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將個龍門搬咗第二度喎。 你唔係噶啦，明明啱個比例嘅你老人家。 其實唔係，其實你繼續可以做嘢嘅。喂，你年青有為。係啦， 我 睇到 幾多日即係翻12粒鐘工啦，又咁講嗰啲嘢。 即係我覺得咧，其實佢所有嘢咧，點知係龍門任搬啊？而係攞完錢之後係唔俾你，仲要喺度亂噏啊！你明唔明啊？ 好似當你係傻嘅。係啊，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習近平係傻，大家都知嘅，係咪？但你唔可以當香港人全部都係傻噶嘛。個問題就係你講到一個地步，係因為冇地冇呢個土地供應不足， 咁人咧咪咯， 係啦，咁就乜都搞得掂㗎啦。好啦，叫你截人你就唔截，好啦，然後你嘅 service 冇呢個人力資源嘅規劃，醫生唔夠，護士唔夠，你又唔加，海外嘅又唔俾執業，然後你就話不斷起地，不斷俾地俾你，呢個係最懶惰嘅方法，就沾染埋共產黨嗰種嘅。以前嘅市委書記、黨委書記， 但係佢唔係懶惰啊，劉世良啊，係啊，梗係，梗係啦。 而家話講要輸入外勞啊嘛，大灣區人才輸入香港，你香港啲私人屋苑嗰啲咁嘅即係養老院都唔夠人，咪大灣區人幫手咯。 係 最終咁樣，因為 你既然填咗咁多地出嚟，嗰啲地又冇用，樓價 大灣區， 不如就俾 佢 哋 買 咯，起一條橋出嚟，又缺錢冇人揸，不如俾佢揸車落嚟啦。咁 係啊。咁做啦嘛， 咁都幾好， 咪先天局啦。 係啊，所以即係根本咧，佢唔係當你傻，佢根本其實咧而家唔 care 啊。我總之就開呢啲嘢出嚟，你唔中意咩？哦，咁咪 sorry 咯，咪唔做咯，係咪啊？ 咁你 舉手又 走咯， 係你舉手又舉我唔贏，係咪？咪就係咯，我哋係咁樣噶啦，呢咁樣，而家就係咁樣咯。講咁多做咩？所以你話啊，其實點解佢哋要即係做埋一啲咁樣嘅嘢？我唔開多啲啲項目，我唔可以有多啲水喉嘛。即係如果我唔去接多幾份非執董翻嚟做，我點樣掃餅税咧？ 唔係香港揸到時揸乾咗冇得揸噶咯，過幾年。 哇！咁嗰個利益集團真係好大咯。 而家揸， 我唔怪之阿董阿李嘉誠要撇咯，真係 唔夠你搶啊嘛。 喂，我估呢個利益集團裏邊冇 count him in 啊，真係 冇佢份， 冇佢份。 有乜買地邊有份啫？ 嗱，你諗下啦， 非執董有邊個份？ 填海全部中字頭嘅，中國蔬菜啊嗰啲。好啦，海沙供應又係中字頭嘅，跟住中國路橋。起橋嘛，咁然後就中國海外就起公屋啊嗰啲啦，居屋啊，而家中國海外啦，全部都係，元水都好似係中國海外， 中國 係 啊，冇錯， 係好啦，跟住就中國建築， 咁你淨係呢扎咁樣嘅央企，我相信我諗特首都送咗唔少錢俾佢哋嘅喇喎，已經係。 新世界就最多啦，其實你係送地啦。而家之前呢一、這個嘅叫做即係本土研究社就做咗個報告，即係千億送俄武，即係林鄭送咩地啦。數數埋埋呢，長實有嘅擺一公頃就係嗰個濕地公園個豐樂園。 豐樂園闖關啦而家。 而其他呢譬如啦，數下喇喎，300億公帑就貼新世界起嗰個啟德體育城啦，28公頃，然後即係又係新世界超航天城，跟住之後呢14鄉豪宅加倍，又係啲新鴻基嘅，到灣仔嗰個擴建嗰個咩官地啦，又係新世界嘅喎。其實舐最多就係新世界。 嗱，你睇翻啦，而家你批依啲嘢咧，就唔係今屆嘅政府嘅，係上一屆嘅政府嘅，因為、 哦、梁粉就是新世界， 因為你記唔記得當時鄭家純就係咪鄭家純就同阿梁振英站台，而當時新世界咧係。突然之間咧，你會覺得點解佢一直以嚟都 no？ 佢突然之間都只不過係一個二線嘅地產商嚟㗎、嗯。即係嗱，如果喺你話即係喺最 一線 嘅長實、新鴻基呢啲先至恆基先至係啊嘛，係咪、嗯？從來都唔牽涉你，即係唔數到你新世界，即係根本你嗰幾個嘢係喺下面圍住個圈走嘅啫嘛。失驚無神，佢同係啦，佢同梁振英站完台，我不得不懷疑點解突然之間呢啲嘢會輪到你咁即係。你由二線爬上去，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真正睇一睇入邊個項目，阿成哥咧，即 係封落圍好耐㗎啦，已經卅年㗎啦，米布。 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話以嚇派餅仔形式，點解？是你怎麼派得那麼少的呢？ 那麼少成哥爾的地位。 那就走咯，所以就派不到派不到我。 走了嘢， 這個就是 成餅碎。 上集689年代就新世界、,777 年代我一路已經說過了，一定買重 Henderson,、買重恆基的我覺得。是不是六叔又捐地，四叔又捐地。 四叔捐地又起了個什麼青年宿舍。 哇，大佬他在皇后山那裡周圍都已經是佈滿了他那些的。 哇，直接是他玩了。 新界東北啊，越村斬樹啊，最大得益者就是 Henderson, 就是恆基的。 是沒錯。 所以呢沒有一個人是不牽涉這些利益集團，只不過今次六千多億。那個利益集團我相信是香港有史以來的、是最大。你想回以前機場的財務安排和機場的建造、是有一個臨時機場工程統籌處、即是你都認識林中麟去做那個的新機場工程統籌處的處長、是由他去統籌的開支的、是一個特別的部門來的、不是屬於、政府裏面的、然後跟住就有個機場諮詢委員會 是去談那個財務安排、你想想現在你那個開即整個 budget 是大那麼多影響咁深遠，係一個諮詢都冇，你諗下幾恐怖。然後仲要係咩？逐啲人你落答。 同埋仲要咧，嗱，你唔單止係諮詢， 我唔一定反對嘅。 我淨係想問咧，嗰、那個監管機構究竟成件事邊個去做一個即係？去 safeguard 成件事嗰、那個 公眾利益 咧，係啦，即係個 deliveries 究竟係點樣、完全唔需要討論，亦都唔去交代。如果我覺得就算你話幫我聽一個，我將佢縮細幾級嚟到睇啊，縮細去到一間小型工廠仔啊。都會有一個監管，都有個廠長嘅係咪啊？都有個拉長嘅係咪啊？即係佢睇住嗰啲嘢係咪驗收，我係咪應該發即係先至去出貨？我係咪先至有財務部去追錢去發即係放水係咪應該咁啊？但係咧，完全咧去到一個咁龐大嘅項目，完全唔需要講。總之咧就係嗰啲錢撥咗，到時唔夠就超支又撥又放，然之後嗰啲嘢個質素唔達標。求其揾幾個 Calafair 喺台前熄咗佢啦， 影印嗰兩個咩佢啦，再唔係就掃地茶水寶啊，阿頭咩埋佢， 係啊，即係嗰啲咁樣喎。而家你話幫我聽，其實問咩責啫？政府你而家仲使乜嘢？依啲咁嘅30多萬嘅人，原來30多萬之餘，然之後左手收完呢份，右手又去收啦。咁我使乜嘢揾你啫？其實。即係唔怪之咧，個個去爭住做呢啲位咧。你話幾唔要面，咩都要做啦。你就係為咗自己嗰啲咁嘅不必要嘅自尊啊，到頭來咪食谷種咯，就係咁咯。 食谷種啊，同呢班契弟一齊去食呢啲咁嘅不義之財。個問題就係以前你諗下，政府任何嘅呢啲大型嘅發展計劃係先出咗嗰個計劃書先嘅。唔會攞錢先嘅，計劃書係唔需要再攞5億嘅。其實 一調翻轉啦， 點解咧？因為政府裏面嘅 planning department 咧，係有足夠嘅 establishment 嘅人咧，係去做呢啲咁樣嘅一個 team 去做啫嘛。揾啲 planner， 揾埋啲工程師一齊去度啫嘛。 點會攞五億去做 feasibility study 咧？呢個又係好荒誕嘅。 咁我都話， 咁我點解請啲公務員喺度坐喺度做乜春咧？係嘛？你既然要攞五億去做 feasibility study， 如果你冇 feasibility 嘅研究，你都冇嘅，你憑乜嘢去估嗰六千幾億出嚟？你嘅 parameter， 你嘅假設係點嚟嘅咧？係完全交代唔到嘅喎。係嘛？成件事嗰個本末倒置啊！唔好講話諮唔諮詢啦。是不是刘德华之所以抵闹的原因不是只是填海啊，而是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产生，而竟然他为虎作伥去帮这个董建华的基金会去宣传这样 的。我其实呢这件事我又觉得很奇怪的，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呢，首先我觉得我又不会讲什么弃子无情，我不会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大家会看得刘德华这么高呢？即从来点佢做咗啲乜嘢出嚟，我哋係应该对佢即係应该即係look up嘅呢？我真係完全諗唔到 ,ok? 只不过就係一个稍微喺嗰个圈里面 捞得耐啲嘅。 係呀，点解大家会突然之间呢即係对佢有另外一个睇法，就觉得佢呢就係 受欢迎 囉。好，咁 受欢迎 嘅。咁就係一个公众人物就係咁多囉，係咪 佢讲嘢㗎。唔 係呀，即係就总之就係一个公众人物就係咁多囉，只不过个艺人就係咁多囉。点解突然之间大家会觉得佢咁高啊，你呢就就应该有价值观㗎啦，就应该懂得分是非黑白㗎啦，从来都唔是啦，即是你告诉我在艺人当中你能够数得出你觉得他哇真的果然是 有自己的底线的，有几多个，即是不要跟我讲这些艺人嘥鬼气啦，即是一个笑片。 但是艺人不是给你看，是给一般师奶看的嘛。你当然不信刘德华啦，你问三婶啊陈伯哇刘华都说啱，冇理由错的，起起楼。 我 这么大名气都讲大话。 我调回转啦 ,ok, 我就是三婶三伯啦，那我就会说啦，那其实调回转你都几十年人啦，阿毛你都会想想喂求敬依个哥哥仔做过啲乜嘢是令到我可以认为他就是可以代表我哋，他做的嘢就我哋要认同要跟风呢，即其实你稍微用一下个脑啊。 佢就係唔用。 佢用咗脑就唔用三婶啦。 佢唔会讲啊，咁样闪咗佢。咁 我调返转咗。又唔见得你係刘华係咪，你都话。 刘华呢啲宣传係专门呃嗰啲冇脑嗰啲㗎嘛。 即其实呢你係边位啫，我点会信你啫。 我唔係光华啦又係。 我 刘华都拍好多垃圾片嘅，嗰啲咩《富春山居图》啊，嗰啲 神经病嘅，即系 拍好多嗰啲咁样嘅，即系为咗钱嗰啲拍埋啲垃圾片。 即系我嗰阵时听到嗰啲人话佢系民间特首咧，我其实自己都有谂咧，你做啲咩可以做特首？嗱，当然其实今时今日咧做特首就基本上系一个垃圾，大家都知道。 侮辱嚟噶，我觉得。 但系即系嗰个所谓民间特首，我都觉得咧， 我宁愿做民间正义哥。 即系咩鬼嘢嚟噶？喂，咁佢啊完全仲即系仲相信咧，大家系劲支持。佢啊，就揾佢出嚟做特首就好啦咁。其實我自己心中都係喺度諗咧，其實佢做咗啲咩？ 咁複雜嘅，你之前大陸咪有阿晶晶嗰叫咩鬼啊？要咪逃税又成嘅？ 范冰冰， 范冰冰，點解劉德華佢冇通？ 罰咗八億， 係咯？你估佢冇揾佢拍咁多戲，全部交足税咩？ 哦，即係你意思係話，而家我叫你出嚟做嘢，我叫你出嚟站台，你做乜嘢？係咪做咩就做乜嘢？佢哋點會有底線可以咧？ 如果話董建華，使乜啫？使乜冰冰啫？擺張盧長安過身的符文擺個台面面得啦，黐喺後面，係咪好似審死官咁行嚟行去？ 咁 講嘢，我真係覺得咧好好笑咯！啲人嘅覺得咧，哇，劉華係邊個邊個咧咁咧？我真係完全覺得佢咧，嗱，我真係咁講嘅，唔識字， 人哋可立中學畢業㗎，咩唔識字啊 ？O K， 畢業嗰 個年代中學生識好多字， 唔係即係乜鬼嘢人嚟嘅啫？做咗啲乜鬼嘢？我 未講呢一樣，我之前喺區度講埋啦，即係之前我咪去街市搞多嘢嘅，葉樓落嚟。啲師奶，哎呀，葉太你好靚啊！佢親人圍住佢廿幾個，唔係嗰啲唔係妹嚟嘅，同佢影相拍手，好嘢！葉太你視察街市啦，葉柳嚟嘅嗰個，葉柳啊， 要讚佢靚。 係啊，我只親耳聽到啊。 嗱 我攞個電話追擊佢問嘅問題啊。嗱， 我明我明。 葉柳都咁樣， 我明 十年前。 嗱，你 樣衰兩貴啊，唔黑又爆炸頭。 No， 唔係咯，何況劉德華。 No， 嗱嗱，葉柳嗰啲咁嘅掃把頭，什麼什麼嗰啲咁嘅神經師奶。No， 有得佢，因為神經師奶 taste 係咁上下噶嘛，係咪？即係掃把頭又好，著豹紋又好，係咪？嗰啲掙爆嘅 Dior 又好，唔緊要，因為喺我心目中，哇，即係嗰件係 Dior 掙。 兩爆唔緊要，即係嗰個我成日都講佢講嘅，嗰、那個 Fendi 嗰個 F 字變咗個 H 字咁啫。 咁咪唔抵得人哋空賺開個 F 字啫。 不是不是，我唔係講一樣嘢，我係想講嗱，你話嗰啲水平嘅人，我覺得冇問題。佢、最低限度佢都仲係一個曾幾何時一個官，佢都係一個 A.O. 係咪？佢都係我哋嘅保安局嘅局長。 都係 識嘢，都係官嚟嘅 至少。即係 at least 佢都 up to， 我唔會話去到咁樣。 公共事務係有認識 嘅。你都去到咁啊？係咪？嗱，即係我用葉劉同牛頭角順數，咁都有一個距離嘛。但係劉華。其實他做過啲乜嘢出嚟可以變成我哋嘅特首呢？我喺 度分集師兄， 咁啊應該梁朝偉拱埋出嚟嘅咯，兩個。 其實他做過啲乜嘢，我根本都唔記得。唔係，我除咗記得嗰、那個嗰、那個坐電單車嗰、那個， 係 除咗嗰個咁樣病病病喺度流血之外，其實我由頭到尾佢連做過啲咩戲，木口旁邊，都唔知佢做乜鬼喺度，點解可以做咗我哋嘅特首咧？我真係拗曬頭啊，都唔知。 即 係漁民咯。啲人咧係咪真係傻㗎？講埋嗰啲嘢， 係啊，漁民社會咪就係咁咯。嗱，你唔好話董建華基金會、團結基金會，反而咧就識得呢啲漁民嘅方法喎。問題就係你好簡單啫嘛，嗰啲漁民擁戴嗰啲人，唔係個個肯接呢啲 job 㗎。你留翻留意一下，接得呢啲 job 嘅通常係掟住建制揾食嗰啲左鄰右里啊，曾志偉啊嗰啲。所以劉華點解會即係人哋咁口珠不伐咧？是你為虎作賊嘛。 你唔單止係咁啊，嗱我又你當我係街頭巷尾師奶啦，我就咁睇啦。你淨係連結婚你都唔夠膽講俾人聽嗰單咁樣嘅大話精即係呃咗我 呃咗我 呃咗我十幾年你而家突然之間出嚟呢、哎、我又想即係有返自己嘅保護我啲妻兒啊什麼啲咁樣。喂你連啲咁基本嘅嘢作為一個男人你都唔夠膽去行即係去認係咪即係你做乜佢直情嗰個就係話我讀書少， 我犯咗所有男人都會犯， 係咪？我書係讀得少，乜乜乜咁樣啦，係咪？ 佢話大陸電視機爆炸呢個係真嘅， 唔係啊！即係我係想話咧，劉德華，你憑啲乜嘢可以得到大家認為呢啲咁樣嘅藝人就可以有代表性咧？完全不可理喻，我覺得。 我覺得 你太認真了， 你太認真 了，一太認真 了。我覺得交椅周田海就應該叫劉華島啊，算 劉華島， 係咪先？ 啱啦， 係嘛？或者嗰條 劉華上去就 係啦，或者嗰條橋叫做華爾大橋咯。 華爾大橋， 然後就俾人喺度揸電單車， 流鼻血邊啊， 一路流鼻血一路飛車，天若有情咁樣喺呢個交椅洲大橋嗰度飛車， 好神奇啊！ 人手啦，冇講笑， 即係 梗係瘦啦。我都話好多人嗱，你唔好同英國佬比，唔好同英國佬比。喂，我哋認識嘅。在我哋董事以嚟大規模工程有規有矩嘅就係玫瑰園計劃。我唔要求高，我要求你政府做嘅嘢翻翻去玫瑰園計劃嗰個程序一，有諮詢委員會，有融資計劃公佈，然後再由立法會批准，有 master plan， 有 plan 嘅有 planning 嘅 details， 先好問立法會攞錢。如果唔係嘅話，所有議員斗領都唔應該批。我再講一次，如果有任何議員呢五億嘅 feasibility study 係支持嘅話咧，大家記住出年投票一定要將佢拉落嚟。 哦，咁我又咁講喎 ，OK？ 你又唱反調？ 唔係，我唔係唱反調，其實呢個最現實。只要咧，我下次投票嘅時候咧，派兩支豉油又好，派少少，都得嘅，其實 嚇， 佢攞翻去都唔區 嘅。嚇，用過嘅都唔區。 唔係用過。 馬佬攞啊嘛，你都唔明。阿伯攞啊嘛，你俾師奶攞咩？ 大佬李偉強用過，你攞唔攞？ 貴啲㗎，咩唔要啊？貴啲㗎， 搶添啊！ 排隊啫 嘛， 真 係 真 係沙灘 喎，你咪就係啦嗱，已經你睇下香港就係咁樣噶啦，係咪？你話俾我聽，連條底褲都要攞翻翻去，咁你都冇辦法噶嘛。所以你話啊，而家我哋而家就講啦，你下一年選舉啊，就乜乜乜乜，大家要記住啊，記咩住啊？唔好玩啊，劉世良，唔係我記得又點啊？因為記得又點啫？但係我見到嗰支豉油係。大過任何一樣嘢㗎啦嘛，係咪？你只要攞啲咁嘢出嚟派俾我，我又嚟攞㗎啦。咁有咩所謂啫？最重要就係我繼續去攞著數，咁我覺得冇問題囉。點解你會覺得我應該懲罰你呢？ 啊，我呢啲 你又太認真了。 我又唔係喎，我覺得有啲民主派嘅人係會古古惑惑去支持呢個東大嶼山填海計劃。 我 smell 到嘅已經係。 喂，你唔使你估啦，其實已經係呼之欲出啦，係咪？大家都唔係傻噶啦。 我係原則性咧唔反對填海嘅，仲要喺之前補選嗰時講喎。 講乜嘢啫？你喺度係 咪？唔係咯，明顯啦，邊個講嘅啲嘢？ 咪咯，所以咪話咯，大家要睇清楚咯。我都話，我再講一次，究竟填唔填海呢樣嘢仍然係可以爭論。 嗯。 不過政府而家呢種做法係完全係踐踏香港嘅民意。 嗯。 是不是你想想如果你沒有 master plan, 你現在就說我估是六千多億跟著那些 deliverable 全部都可以走數的而不是說一個所謂 hard budget constraint 是說明一定要交喂大佬我幫襯個裝修佬他說幫我聽裝修個廁所換窗花然後間過那個浴室還有做埋個睡房他的 deliverable 都很清楚的裝修佬都他不會說你給了五十萬我先啦不是裝修佬說你給了五皮東西我先啦我研究一下怎樣幫你裝修啦這樣然後跟著你說喂那換不換天花的、啊、不知道的不過如果有錢的都會換的 那探考先啦 那你死得死得的啦其實是這樣即是說他拿著你的筆錢是什麼都不會做根本是或者到時你見到的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東 西不是啊是錢拿了之後他突然之間就開了之後咦我勘探過怎麼就變有溶洞 做唔到 原來 好大鑊， 好難做。唔係，應該你要俾多少少我，係咪？你俾多少少，咪就係嗰啲咁樣嘅神棍或者睇相佬咧。通常我幫你破解，係咪？嗱，有事 作個福先。 係，你同我 中生機， 冇錯，即係中一中生機，或者作個福，我咧就保你全家平安。 幾祈福 係咪？ 嗱，攞啲一千蚊紙出嚟燒下先。 一千蚊啊，好啊。 真㗎，陳振聰咪咁樣建議啊。 一千蚊啊， 當時啊呢個咩咯？市政局區域市政局議員啊， 係啊， 唔記得咗叫佢蕭雲智咯，就係 有縮骨啊嘛， 唔係 叫佢買燒一百咪冇效咯，叫你燒一千個啦，燒咩一百蚊，照煙喎又唔使啊， 就係陳振聰啊 嘛，係陳振聰，係啊，梁錦豪啊， 梁錦豪 係啊，所以而家政府咪就係陳振聰嗰條橋咯， 嗯， 嗱你燒啲先，燒咗五億先， 有效嘅， 好啦，燒咗咁上下，喂你唔再燒多啲。 唔知道有效 嘅 喎， 你解唔到嘅呢個喎，作唔夠力作福嘅喎。 嗯， 咁你都俾咗五億啦。 同埋我亦都俾咗條天大好橋你嘅，你點會聽完之後你咁樣即係行半路嘅啫？咁你就抵你死嘅。 你唔夠誠心啊嘛。 咪就係啦，係嘛？咪就係啦，所以咧，即係根本咧，上天就懲罰你啊！我話俾你，你唔做嗰個做。既然而家咩都行咗一半啦，就繼續啦。 但我話俾你聽啦，到呢啲嘢落成嗰陣時咧，嗰啲人都未死嘅，黃偉麟啊、林鄭， 好後生 啊， 咁又點啫？ 差 幾？唔係，咁我都盤滿缽滿啦。 繼續做中國海外飛執到。 唔係，唔係， 誒？你到個仔做啦。 What's wrong？ 喂，唔係啊，就算唔係啊，兩母子一齊做啦嘛。 小米飛執小米。 喂，有咩所謂啫？係咪先啦？嗱，我又曾經喺嗰度效過力，咁而家 使乜成開間公司叫德米俾佢做老細嗰個啦？使乜做？ 唔使文米係咪？ 小米飛執到。 所以我覺得有咩問題？之後咪喂阿媽又嚟，阿仔又上馬，咁我覺得 very good， 有咩問題？你覺得有咩問題先？係你冇份，所以你自己咁唔高興啫嘛？呢就是葡萄酸，係咪啊？ 妒忌強國崛起，所以美國就打呢個貿易戰， 登開個網。 我哋都妒忌呢個中國嘅呢個強國嘅呢個央企啊！ 我哋玻璃心咯， 係啊， 咪就係 我哋玻璃心咯。 你自己冇份係葡萄啫嘛？你兩個嘢睇你兩個嘢係咪？咁所以就咁樣喺度日日就喺度扯住人哋喺度鬧人。 今日我哋都有三千九人睇喎，冇咗一千個稀土之後。即係如果加埋稀土有成四千九嘅喎， 你邊度睇到？ 嗰度咯，打出嚟咯。 啊 神秘人， 美少女神秘人監製。 哦，喂，試一試，我就睇嗰度喎，原來。 係啊。 哦。 咁徐少華走咗冇耐，佢咪好傷心咯。 快啲翻嚟啊！ 快翻嚟啊！華少。 平時幾多？ 平時華仔喺度。 啊，我冇睇嘅，因為。 平時華仔喺度啊，睇咩題目啦？兩千零三。 唔係啊，平時你哋有過五千人。 加埋稀土就有。 稀土有五千㗎啦。 係咩？稀土有㗎，稀土 有。因為有監廳啊，有本土派監廳，有五毫監廳啊，加到一千度啦。 哦。 係啦，咁就今日都算幾好喎。 哦，你唔使安慰我，我唔會再做義工㗎。 啊？咁啊，希望第一就民主黨唔好再搞黨慶啦，或者唔好再有黨慶啦。 點解咧？ 咁啊，阻住我做節目啊，大佬。 冇咗兩件。 冇係啊，冇咗兩件。揾阿土又唔得，阿范國威 兩個都去啊嘛，去曬兩個。 係啦，咁啊，希望阿徐少華就唔好繼續摸黑行山啦，呢個好危險嘅其實。 唔好啦，帶埋一家大細。 一家大細，你知唔知行山行到夜晚黑啊？ 我唔知啊，點解？ 唔知要萬星星落山添啊？ 係咩？喺邊度？喺 香港。 喺香港。係咩？ 屋企附近行啊。 喺屋企附近行咯。 咁由朝早行到夜晚？係 啊。 係 咯。 我冇睇喎。 佢話要萬星星落山好啲喎。 係啊。翻到落山腳成八點鐘啊。 哦。 係啊，咁呢啲網黑行沙呢啲嘢唔啱你啲。 係咯，做網台好啲嘅，喺室內咪幾好。 夜晚黑做網台咧就會好啲嘅，其實。係 咯， 好過夜晚黑行沙。 叫埋幾個秀麗舞咯，一齊開咪。 嚇、啊？ 係咯，教育翻小朋友。 教育翻啊，林鄭啊嗰啲小朋友啦，係嘛？咁啊，今集多謝阿邝贤轩同埋阿正义哥啦。 正义哥系啱啱入个档啦，变 咗。系啊，咁我希望阿正义哥咧就多啲机会咧，可以咧就将呢个 正义嘅信息啊， 揭露呢个社会不公义嘅嘢嘅，其实。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 有机会啊，揭咗多噶都，继续揭。 嗱，就唔好净系揭大妈。 揭讲清楚，揭大妈边度先？咪咯，唔好抗揭，揭大妈后面，唔好后面漏啲嘢先得 噶。唔好净系揭大妈嘅不良行为。 好彩啲行为唔系啲 大啦， 唔系衣物嗰啲，唔好搞啦，揭个 咁咧就应该就做多啲关于社区不公义嘅嘢。我觉得而家咧。好多人話講嚟冇用，我覺得唔係， 唔係， 亦都唔係話大家圍爐取暖發泄嘅，我覺得， 嗯， 因為咧，當佢控制咗主流媒體之後咧，其實新媒體先至係嗰個，即係令到嗰個掌權嘅人啊， 嗯， 係有所忌憚嘅一個工具。 嗱，我之前見到一個咧老人家80歲嘅，原來聽眾嚟，我做街站嗰陣時認得我，八啊歲喎，阿叔嚟嘅。 小米佢真係幫手做義工？ 唔係啊，聽眾 行走埋嘅。 我聽住，我係試下 開街站啊嘛。所以唔好睇少即係新媒體力量。我連唔好以為老人家唔識嘢啊，你識劉華？真係有老人家識思考，唔中意劉華嘅真係有㗎。 我爸 唔知你阿爸嘅。 我爸九啊幾歲啊，都係咁樣啊。 佢八十幾歲都好精靈。 佢都係同我講。 因為而家我諗嗰個智能手機嘅普及程度， 太容易 比起幾年前咧係即係普及咗好多。 當然啦， 特別係對長者嚟講，咁你見到好多 WhatsApp 嗰啲長輩圖咧，佢哋都經常喺活躍自己嘅 WhatsApp group 嗰度嘅。 係啊， 即係專係發假新聞㗎嘛。 嗰啲虛寒問暖啊，叫你保暖。 轉發假新聞啊， 轉發假新聞，食橙會健康嗰啲乜嘢，多飲水冇問題咁樣嗰啲啊。我掹住 send 啲俾我最 中。嗰啲老人最中意啊嘛，咁但係咧好多亦都唔係咁傻嘅，佢用個智能手機咧就係聽網台嘅節目㗎。係。咁所以我哋嘅聽眾裏邊咧有好多都係即係長者個 level。咁你話係所有改變係唔會一日發生嘅。 嗯 即係我上個星期六我哋舉辦咗一個電影分享會啦、就係睇嗰個 山上 山上係啦遍地開花。 嗯 咁就上集嚟嘅咁就兩個鐘頭。咁我見到好多朋友都睇到好激動。因為佢嗰個電影係拍得相當好鏡頭運用剪接同埋配樂都好好。係完全係拋離以前嗰啲嘅雨傘運動員嘅。 好似我聽你講話即係佢嗰個sponsor 啦就係、是、呢個卡塔爾電視台。 佢本身當時就係幫半島電視台卡塔爾嘅半島電視台拍嘅。 係。 咁就電視台都好嘅俾佢用嗰啲 footage 啊。咁所以好多係喺第一身喺現場衝突場面嘅。 係。 佢唔係話係業餘咁攞個 hand, 即 係唔係攞個電視畫喺度。 係啦。佢係直情係用大機呢喺即係特別係喺928啊。之前的公民廣場的衝突啊罷課的衝突啊其實是很仔細的。 其實可不可以即是我想問一下其實可不可以我們、做到一場最低限度都等我們承責人呢因為始終我覺得這一樣東西是要有多些人看呢才至即是你才個信息可以出 到的。 可以即是可不可以安排得到給大家看呢、 希望可以聯絡阿舒淇呢就我們在我們上書局這裡呢、就是做一場或者不止一場 最少一場啦最少。 咁因為大家知道其實這類的政治嘅電影咧，紀錄片咧係揾唔到戲院上嘅， 係當然啦， 會有院線肯上，咁啊因為政治敏感，咁亦都因為我記憶所及佔中案判刑就嚟，應該係4月9號，係啊，咁好多人已經覺得件事好似已經過去咁，咁但係你睇嗰個紀錄片咧，你係會所有感覺都會翻翻嚟嘅， 係 當日自己嘅心情啊，所有當日所有自己所面對嘅嘢啊咁樣， 係， 咁我覺得就阿 Lens 都會安排喺 屯門，我自己都會我自己 個地區嗰度咯。就去 係咯，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喺即係爭取到 爭取多啲地區點播， 會有 係啊，因為嗱，你好難話下下要人哋山長水遠，元朗走出嚟， 新界區嗰啲咪可以， 即係譬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可以 我會搞三場， 冇錯，譬如我哋城寨可以做啦，即係喺觀塘區呢個東區呢度做啦，做 你話做幾多場都好啦，能夠做到咪做咯啲咁樣。我覺得咁樣你就能夠將個信息帶出去，就唔係淨係話，即係我當然我哋喺度苦中作樂，嘻嘻哈哈。咁當然其實就已經苦到咧，苦到係笑唔。 所以就揾阿何志平嚟作樂，揾阿Dr. Ho嚟作樂，送佢炸。 即係我覺得 OK 嘅 ，OK， 因為你話日喺度咬牙切齒，我青筋暴現，咁又點咧？咁但係我覺得調翻轉，如果係最實際嘅就係，如果你話遇到呢啲咁樣嘅電影，能夠我哋做得到的我們就是安排 去播咯、我覺得這樣就大家都可以最低限度開始淡忘的就會即喚醒回你 好像一個即一棟門樣你開了記憶之門呢其實大家還可以有些 sharing、即是說分享即對未來的看法很多人可能覺得很灰有些人覺得不是我們仍然很有希望、我相信是即都不是說圍爐取暖、而是大家好像有一些思想上的交流、即不是只是看了一套戲那麼簡單、那次我們在基隆街5號播完之後呢都有成、差不多一個鐘頭、就跟很多城寨人坐在交流那很多看法都有些覺得當日應該待住先、樣即我不是說他們即的觀點有什麼問題我覺得是好事來的即大家起碼即可以抒發除了感受之外可以理性地去思考 亦都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即其實我又咁睇如果你話當日我喺九二八嘅時候呢、我唔認同呢件事但係咁多年過去啦呢件事沉澱咗你自己回望 可能有另外睇法 你自己回望就係、你當時其實好多人都係唔支持班學生就覺得佢哋想即係上街搞搞搞搞但係你過咗咁多年之後你睇下我哋今日嘅政府佢哋嘅所作所為你就會諗喂其實呢班學生到最後其實佢爭取咗啲乜嘢如果佢哋當日唔爭取你可能呢個政府會更加離譜OK， 當然我哋話我哋去到今日可能係咩爭取唔到，但係如果我哋連嗰下都唔做，或者你當日因為你冇參與，你自己回望，你會唔會有少少慚愧就係、喂，其實我當時點解咁堅持 ？OK， 我認為政府唔係咁嘅 ，OK， 但係大家睇到啦，即係睇到而家政府做啲咩出嚟啦。咁如果你話當日我冇呢個睇法，我今日我都會有一個改觀，最單獨我係重新思考，究竟即係件事嘅前因後果。 我成日都有咁嘅諗法咧，就係、政治嘅目標咧，唔會係一戰警全功，即係你唔會話一鋪過我曬你冷咁就得啦。其實呢種係好即係好唔成熟嘅睇法。好多時候反而係一啲陣地戰嚟嘅、陣地戰咧，其實係大家真係鬥長命。 係。 亦都係咧，你要將佢變成係一啲你生活裏面好活天嘅嘢，咁樣去做就得啦。咁你反而咧就唔會話有啲就好投入，然後好氣餒。覺得呢幾年咩都改變唔到，咁我唔想再理啦。 其實我認識一班就係雨傘之仇，即係 好氣餒， 由即係零至一百去到瞓啊過夜，即係比我仲更加即係 更激嗰啲。 但問題呢一班人好多都見到唔見曬，飛走曬啊嘛。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睇到戲嘅時候，諗翻自己當時你點樣去個初衷為咩？其實我想成啲朋友定係話。拉都得嘅啲朋友話拉我囉嗰陣時點解而家你個決心冇咗 不問不問 不問不問不問點解即係比佢雨傘運動之前個社會差咗但係點解你對個社會更加比以前更加唔關心呢 即係嗰 睇翻到佢 突然之間嗰種冷卻啊究竟係咩事令到你冷卻呢咁所以如果你話我覺得有咗呢啲電影或者我哋喺個討論裏面以往唔同意嘅今日你自己應該重新諗一諗點解我當日唔同意？我當日唔同意，去到今日，其實我有冇一啲嘢，其實我係睇漏咗，又或者其實我係繼續堅持，我係唔同意啊咁。咁你其實，我覺得唔係需要你喺個觀點上面要改觀，唔係要做呢樣嘢。其實我係要重新思考，自己諗下究竟自己做乜嘢。 呢五年嚟點樣？香港社會嘅變化，究竟雨傘運動嘅得與失？我哋得到嘅乜嘢要保守嘅啲乜嘢。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其實我做咗啲乜嘢或者我唔 做 呢樣 嘢 我唔做呢樣嘢點解呢嗰啲咁樣。即係你就會重新呢即係我覺得重新諗清楚自己嗰個位置係應該點樣行落去。 因為我哋都踏入第五年呢其實。我哋係 6月3號。 我哋係2014年佔中之前嗰幾個月 launch 嘅。我記得6月3號。咁就經歷過冇耐成立咗網台之後冇耐就開始佔中。咁我仲記得 Lancer 嗰陣時 七一你俾人拉埋一次 五月一日就 第一日上 演習我哋做節目就冇咗個 operator 佢就原來俾人拉咗就係演習嗰陣俾人拉咗咁一路走嚟都五年啦其實咁我覺得最重要唔係話你一下零到一百可能好高漲然後一退潮嗰下就講豬嚟嘅乜都唔嚟。 同埋即係個重點呢 咁樣反而冇用喎。 個重點不在於話你話嗰個零到一百 就嘣一聲跳上去，而是那種持久戰的耐力。即是如果你沒有了這一種耐力呢，其實你沒得玩的。因為現在不是說、衝動三分鐘熱度、就、那個熱量一過了、就大家、冷卻就走曬了。你無論怎樣都玩不到下去。但是我調返轉呢，我覺得如果在咁多年之後，我哋睇翻夜市，我自己個人好大感觸咯。我會覺得即係眨眼眼，好真係好似過得好快咁。 呢間房嚟做嘅嘢好近嘅，我哋係咯。 係啊， 我哋嗰時錄完節目咪落去一齊咯，金鐘嗰邊。 係啊係啊， 好快音樂時間，原來咁啊五年。 唔係，我哋就 我冇記得喺度整誒絲帶，唔係同絲帶，整絲帶啊！我哋網聚。我哋仲喺度討論係咪壓口嘅網站。 你知唔知道其實咧，我而家仲咧收埋好多嘅銅片啊！我有好多。 你整曬啊！ 我當時我其實做咗嘅，我而家仲有手上面咧有好多嘅銅絲帶啦。我仲係唔捨得抌嗰啲銅片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我當時其實我就自己去買嘅。我買咗一卷銅片咧，我就特登咧要去嗰個五金鋪叫佢同我戒好曬一條一條啊。咁然之後我就自己佢收尾即係同我。因為我收集唔到，我唔可以 keep 住咁多嘛。咁我咧就叫佢，你冇戒啦，俾翻塊銅片我，我自己卷埋咧，我仲攞塊皮而家包咗，我自己仲收住咧，我成日都喺度幻想啦，我總有一日攞翻出嚟用。 再嚟再玩我。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仲有好多依啲銅絲帶喺手度，皮絲帶好多，銅絲帶好多，我仲有好多依啲。當然我唔係話希望咧又有依一個即係再嚟一次依個佔中嘅情況，但係我自己始終會覺得，如果我哋即係當係好似我參與過咁放低啦走咗去呢，我覺得我哋永遠都唔會走得出今日香港呢個困局。 因為今次嗰個局面呢，你特別係呢個大灣區嘅融入大灣區同埋呢個填海呢、我覺得同五年前我哋面對嘅問題嘅性質好唔同。五年前我哋係有個目標我哋要追求。我哋係追求緊一個我哋想要嘅嘢。而家我哋係要保護或者保衛我哋已經有嘅嘢。兩樣嘢嗰個埋身肉搏嘅程度係好唔同。 而家佢以前係要攞，而家係佢想， 而家佢係要攞走我哋嘅嘢啊嘛， 攞走我哋嘅價值。 我哋以前係喺佢手上想攞啲嘢，而家係我哋嘅嘢要俾人攞走。咁所以我記得嗰日嘅電影分享會有個聽眾女仔去問我，佢話其實佢覺得好灰。呢幾年睇住個社會運動退潮，出嚟嘅人越嚟越少。咁佢問我點解會覺得社會運動會再起？咁我話個原因係咩呢，係因為我頭先所講嘅話，香港面對嘅問題係改變咗，唔係我哋要爭取啲乜嘢，而家係人哋要攞走我哋嘅嘢。我話如果香港人喺咁樣嘅關頭，佢哋都係選擇冷漠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家一手造成嘅， 係共業嚟 嘅，共業嚟嘅。咁亦都係點解我哋會一路堅持到而家，因為我哋亦都係睇到嗰五年嚟係一路走下坡嘛，香港。所以很多人說就算我們幾咁心灰意冷都，我們都會嘻嘻哈哈去跟大家度過這兩個鐘頭。其實就是正正大家聽完之後，如果你還灰的話，那就找肥平來頂完先，是不是先，是如果沒有了 Dr. Ho 的話， 吃包花生， 吃包花生先樣。但是我覺得即生活仍然要繼續。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是一時氣憤說就說我離開香港了。但我覺得大家都唔捨得嘅，其實唔捨得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唔捨得嗰啲嘢會永遠咁失去，唔係話我哋要希望香港變成幾咁理想，而我哋唔想嗰啲嘢失去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情感上嘅動員力咧係會大過爭取真普選嘅。而家只不過係冇一件事去引發呢樣嘢爆發。 同埋即係嗱， 我係等緊嗰個時機啊。 我又冇你 而家我比較樂觀啲啊！你講樣嘢咧，咁咪即係。好多圍標嗰樣嘢啊，譬如你真係入獄噶嘛嗰樣嘢，而講緊譬如你住公屋嗰啲叫做即係半租半賣嘅，你可能之前你30萬買咗間公屋，你冇嘢唔係喎，佢無啦啦可以減息2000多萬，叫你整個大堂變雲石，入獄噶啦， 咁你仲要 夾 入夾噶啦，每人夾10多萬。 跟住之後其實你咁樣嗰個投票又係有居民又有房署有民建聯下面啲人一齊搞呢件事，你冇得唔出嚟維權嘅喎，而家係唔係話一個叫做咩爭取一個 好高 嘅目標，而家維權啊！你唔理你咪自己掠自己，所以啱啱你又聽眾問問題，會唔會灰啊？會唔會啲人唔出嚟？我唔會，係唔到你唔出嚟啊！ 係 冇得唔出啦， 焗住 出啊嘛！咁喺呢個階段時候，我哋可唔可以早啲落去先組織我哋嘅網絡咧？即係各個區域係嘛？咪呢、這個即係而家我即係自己喺雨傘運動之後，我想做嘅嘢，譬如我之前見到話好多啲黃絲朋友，譬如細文玲好多拉用我識㗎，放完監出嚟，譬如朱偉聰嗰啲我識佢㗎喎。係咪咁人哋都付出咁多，咁我自己可唔可以行多幾步咧？又唔使俾人拉嘅。 行多幾步去追擊大媽。 哇，呢個危險啲嘅， 走快幾步走人， 走快幾步走人，呢啲會俾人打我。 唔係邊個拎住個夾上樓上係咪啊？上巴士俾你扯翻落。 但我覺得唔係嘅，你睇到嗰個中產階級都開始改變啦，對於。譬如新移民的問題啊，對於呢個醫療爆煲的問題 入獄啦， 已經入獄，我覺得對於教育的問題，你想下那個校長逼到個老師自殺嗰單嘢，那個民憤幾犀利啊嘛， 周圍刮個 校長，急症室爆煲，你想下個民憤係幾犀利？ 嗯， 即係嗰個好似一個火山嗰啲熔岩喺度滾緊， 好多地方已經爆緊， 係啊，其實係有啲煙喺度冒出嚟，但係就未去到嘣一聲，衝出嚟嗰下。 因為其實咧，你真係已經喺個社會層面咧，辣興好多人。 其實好多人 即係老亂亂咧，都已經俾你激到啦。因為咧，你睇到嘅其實每一次做佢哋呢啲所謂民調咧，講話呢啲對呢啲高官咧，其實成日都講啊嘛，就係嗰啲十幾廿歲嗰啲咧就最唔妥，即係對政府咧越嗰、那個評價越最低 ，OK， 而最接受佢哋最多嘅咧就係基層啦，教育水平係比較低啦，啲咁樣 ，OK， 咁你睇到啦，其實以往依個 trend 啦，一直都係咁樣帶落嚟，但係而家咧係越嚟越去到一個即係有。嗰、那個即係加入嘅人數係越嚟越多，例如譬如你話以往嘅專業人士啦，你話醫生啊、護士 嗰啲， 都唔會佢哋係一直以嚟咧，因為佢哋你話佢係既得利益又好，你話佢哋咧即係埋頭苦幹去為自己揾錢，為自己個前途努力又好乜都好啦。但係而家你睇到啦，連呢啲專業界別嘅人咧都出聲啦，已經係去到你諗下護士話喂唔係，佢哋已經即刻講出嚟就話我睇個身份證，你哋嗰啲係咩 R 字頭嘅喎，唔係香港人嚟嘅，即係以往佢哋唔會發聲。 工程師都係啦，之前工程。師學會剩下面啲學員話緊急動議，我唔要你之前話佢又發一個即係 支持 話港鐵話安全嗰個沙中線，咪咯，而家見到出曬嚟 嘅 喎。 喂，同埋你好簡單啦，就算而家今次呢個港鐵嘅信號測試嘅意外事件咧，好多人都會質疑點解要嗰個班次密度咁緊要，將嗰個信號系統。嘅安全個系統改變嚟去加密班次咧，係因為太多人已經超出咗嗰個 負荷 個鐵路嘅 capacity 啊嘛，其實呢個係會不斷發生嘅，教育會發生，醫療會發生，交通會發生，一朝一日一定會發生意外嘅。呢個唔係話我自己。口衰想詛咒香港， 咁才不是，因為根本呢個係普通常識， 呢個係一個常識嚟 嘅。你點可能有啲嘢係無止境嘅啫？呢個世界 無止境咁加落去 嘅，可能㗎係嘛？我諗全世界冇一個地方係可以話有無止境。 簡單之前你話即係投機比例有個 lift 㗎嘛，而家個 lift 就上上落上上落上上落，仲唔知仲要超載咁上上落。 仲要係會搭落嚟㗎嘛？ 會死人㗎嘛？ 同埋你話俾我聽啊，就算啊，我唔好話塞。15個人可以塞30個人入去啊！淨係嗰部 lift 啊，本來係應該咧，嗰條鋼纜咧用10萬次就應該完噶啦。點知而家因為咁多人去咗20萬，咁佢咪搭落嚟咯？咁佢個壽命咪完咯？即 係 其實一個咁簡單嘅道理，我覺得冇根本唔需要講啦，係咪 啊？話咩歧視啊嘛，又話團聚咁樣， 同埋獨裁政府崩潰咧，好多時都唔會係因為政治原因嘅，反而因為啲好基本嘅民生問題解決唔到。 永遠都係嘅， 永遠都係嘅， 即係你要 太多人去崩潰。 什麼政治事件要大家咧兩肋插刀咧，即係衝出嚟咧，係唔會嘅。但係調翻轉咧，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就睇下，喂，淨係一個電視發牌就7萬人上街啦。OK， 就係睇喂睇電視，我睇電視我出嚟啦。OK， 其他係 HKTV 係 啊，我爭取我睇電視嘅權利啊嘛。 係啊， 係咪？所以我就話嗰、那個嗰套電影令到我諗翻轉頭、就是，就係唔係大家唔係睇到。淨係盯住爭取真普選好似遙遙無期。你咁樣睇的而且確係會好灰嘅。但你只要拉闊啲睇翻，我就係話好簡單啫嘛。點解我哋影響我哋堅持做落去啫？我發覺其實我哋對長者有影響嘅，對長者有影響，即係會帶來改變嘅。因為佢哋從來可能都係支持建制或者佢哋政治上唔係咁活躍嘅思考嘅人。但佢而家可能開始真係會諗下，喂，咁樣填海係唔啱嘅。嗰啲錢醫療點解唔用喺醫療啊？等等，即係。當你發覺原來是可以就算是一個很少很少的改變都好它是會積埋積埋的時候是會帶來一個很大的 effect 的 量變到質變嘛 即是當你那個有一個 critical mass 的時候不是說就純粹是自吹自擂而是說我們都想回即是我們做了五年 初頭幾人看了直播 是啊 初初一百而已 我還記得得百零人看 百多 我們現在就說3000多都說嫌少已經是 那時候哇500好開心 是啊 哇不知道什麼 跟著整個禮拜都只有5000人 不是5000人 我們一晚直播都5000人了現在 不是 是不是那時候整個禮拜都只有5000人看 最多人看 了所以我覺得不是人心是未死的我覺得所以大家記住如果我哋即係安排好之後咧，就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咧，就播呢個散場遍地開花呢個 紀錄片。 我同埋都咁講， 我覺得係值得大家。 同埋即係好多，譬如即係同啲社運人朋友講，佢哋係好歡迎大家拎錄片翻去社區播嘅。同埋導演或者其他啲嘉賓，譬如啊陳建文啊、戴庭，佢哋好受，即係叫做好歡迎大家揾佢去做嘉賓嘅。 嗯， 啊、我們播的時候我們都會找一些嘉賓，如果即可以安排到譬如導演、或者是一些即是我想對這個問題有思考的人可以跟大家即多些機會去分享這件事，我覺得、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兩位兩 位都沒有插東西在旁 邊，沒有插東西也多謝肥平這 麼多歡樂是吧，提供給我們， 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拜拜。 律政司說個奪字很暴力的、 哇，那我們奪加上命還暴力隨時拉得的了， 但是說暴力你救這個政府暴力，納稅人的血汗金錢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了，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個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撈鬆，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